各位早晨啊，今日呢星期三咯，是8月2号6点钟的早上呢，是有 Vicky 陪住大家的。而家大家收听緊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各位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你几多岁都好，都一定有做错事的时候。无论那个错事是大又好小又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纳错误中的自己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一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做得不啱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过去，可能是曾经做错过一些抉择啦，做错过一些事情啦，可能是讲错一句说话啦，可能呢啲时候咧，我哋都会一直呢啲事件一直徘徊喺我哋嘅脑海入面好耐好耐，甚至咧会俾到自己咧好大压力，好难受，又或者咧系自我评价咧都会好低。咁但系咧冇人完美噶嘛，学识接纳自己，自我接纳之后就要同自己讲。与其要继续不开心或者俾压力自己，不如选择原谅自己。因为我哋都系人，总系会有做错事嘅时候，唔完美嘅。最重要就系喺错误之中学到啲乜嘢。咁我哋不妨今日就开始对自己温柔一啲。有时候咧就提醒下自己，同自己讲：嗯，你已经好努力啦。当下的你呢已经做得好好，你已经不断进步紧噶啦，下次我一定会做得到，下次我一定会记得嘅。其实自我接纳啊，自我关爱呢，是可以透过呢啲积极嘅心态慢慢改变自己，慢慢去成功做得好㗎喎。改变过去自我否定嘅一啲习惯思维，可以将一啲正面肯定嘅字句放喺我哋自己嘅潜意识入面。除了跟自己讲加油之外，又或者可以用一些外在的因素、外在的东西来去辅助我们自己的。好像写一张纸仔啊，贴在工作的抬头啊、雪柜啊，甚至是床头都得。你得的，你可以的。今朝早上我们就一起来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内心吧。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自私的碎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心里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即不会变，只将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祝福我能有力漫过，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再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怀疑我当天几多岁， 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换女，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值不会变，只将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只想不会皱，什么都生锈，偏偏想笑只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打开报纸咧，有一个调查 Z 世代。嗱 ，Z 世代咧系即系乜嘢咧？就系零零后啊，即系2000年后出世嘅年轻人就系 Z 世代啦。咁佢哋心目中嘅十大梦幻职业究竟系啲乜嘢咧？大家都可以估下。这个调查显示咗咧，年轻人啊唔再向往咧做医生，反而追求咧就系重创意、自由嘅工作。咁究竟有啲乜嘢咧？嗱，以前咧就系好多爸爸妈妈都好希望自己嘅仔女做医生啊、律师啊，但系佢哋近年嘅目标好似转变咗。2000后出世嘅年轻人咧，呢一代嘅小朋友咧，一直都系喺网络世界啦、智能手机啦、平板电脑咧嘅环境下长大噶，咁佢哋接收嘅资讯咧，其实都比以前嘅几个世代都快好多、准好多。咁佢哋嘅思想咧，更加系灵活啲啦，有创意，弹性都比较大啲。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究竟十位嘅其中之冠五位先。嗱，第五位咧，佢哋就系选择咗呢一个自由自在嘅生活，空中服务员。空中服务员咧，其实都多人选择嘅，就算喺我嘅年代咧都系嘅，因为可以环游世界呀、啊、周围飞呀、啊，咁都系好多年轻人心目中嘅理想职业之一。我自己朋友咧都有几个系做空姐添。咁去到第四位咯，第四位咧就系公务员。咁原来公务员咧都唔系净系 Z 世代咧就想做嘅，其实 Y 世代啊，即系十八至到35岁嘅人啊。其实都鍾意做过，甚至系呢一个 X 世代，即系36至到44岁嘅人呢，都会喜欢去选择做公务员嘅。咁究竟点解呢？就系因为越嚟越多人呢都会平衡工作同生活啊。咁就系希望呢收工之后都有返个人嘅时间同埋家庭生活。咁所以公务员呢都系一直都被外界视为系铁饭碗嚟嘅。 因为时间啊，所有嘢啊稳定啲，又有保障啲，所以都系仍然系 Z 世代嘅理想选择嚟嘅。第三位咧就系纪律部队，啊，维护社会安定嘅消防员啦、啊、警察工作啦、啊，有使命感嘅嘢都系 Z 世代年轻人想投身嘅专业嘅领域嚟噶。咁当中咧就可能会啊人工高啲啦，福利又会好啲啦，咁样嚟到去吸引佢哋去入行嘅。而第二位咯就系工程师。Z 世代咧系成长喺呢一个数码科技嘅环境之中，佢哋咧就熟悉好多啊各种嘅科技工具啦。对于操作呢一啲科技技术啊，对于之前嘅世代嘅人嚟讲咧，都系更加敏感、更加敏锐嘅。再加上工程师咧嗰啲高薪啊，福利又好，所以都吸引好多人去选择。到第一位咯，大家咧啲网民咧见到呢一个答案之后咧，其实都意想不到噶。但系又谂下，都啱佢哋啊，就系、是、KOL 拍片啊、影相啊，做 KOL。咁有啲人咧就话啊，其实 KOL 咧都唔系咁易做噶，拍片攞角度啊、剪片啊，所有后期制作咧，其实 KOL 多数咧除咗你系有个团队啦，咁但系啱啱起步嘅时候，一个人嘅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不过无论乜嘢工作都好，最紧要咧就系揾到自己中意嘅，做得开心嘅，咁就系最好啦。 天光天亮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跑本来 Woo you make me a fool 等人变了蘑菇你咪有责任吗这样经重之天吗我们每人也没放假确定你无理屋企害怕照道理你会有代价 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不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无论是工作上面定是我们的人生啊，都没有一帆风顺的，都是要一步一步来到去学习。 一帆风顺的字面上面睇嚟咧，就系指船咧嘅帆要张开，一路顺风。咁啊，行驶船嘅时候咧，系产生一种嘅自然形象，而自然景象嚟嘅。咁但系咧，都切合咗咧行船人嘅一个心理，就系希望就系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一路顺利咁解嘅。咁系出自边度嘅呢？原来最早出自嘅呢就系嚟自呢个《让万里》嘅诗入面。嗱，呢首诗入面呢，其实呢多数系描述一啲自然景象啦、自然景色啦，同埋一啲朋友同朋友之间一啲送行嘅经过嚟㗎。就好似呢，佢会其中有讲到嘅就系、是、好冻嘅天气之中呢，就系、是、令到呢海上面嘅水啊都好似不断咁样浮动，好似咧会凝冻起嚟咁样，好忙好忙咁样同朋友送别，一次又一次嘅互相争道，互相叮嘱，到咗听日咧，大家就要分开，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路顺风咁嘅意思。好多嘢咧都冇一帆风顺，大多数成功嘅人咧都系经历过一番嘅苦斗。有波浪先有经历，先是人生嘛。所以呢，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一帆风顺咁样出门口，然后一帆风顺咁样翻到公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隧三十年的专营权届满，政府凌晨零时收回西隧，并且在三隧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西隧和东隧凌晨一度短暂封闭大约五分钟，更新收费设施。搭正零时零分，在西隧九龙入口的收费广场，工作人员在收费亭前截停车辆，驶入隧道的汽车需要停低等候更新收费设施。现场有多架的士排队等待实施633收费之后过隧道。西隧工作人员亦都进行交接，换上新一批员工，并且撕走旧收费牌。在东隧收费广场的九龙入口，工作人员在零时零分亦都截停车辆，并且撕走旧的收费贴纸，显示新的收费金额。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之后，私家车使用西隧的隧道费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就加至30元。的士或一收25元，其他车辆种类收费维持不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方已经正式邀请重任中国外长的王毅到华盛顿访问。米勒表示，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一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在国务院会晤的时候向中方发出有关邀请。米勒未有透露中方是不是已经接受邀请，要留待中方回应，但他说美方预期中方会接受邀约，亦都预期访问会发生，但是目前仍然未安排访问时间。瑞典驻土耳其西部城市伊兹密尔的名誉领事馆外发生袭击，一名在领事馆工作的土耳其籍女子中枪，严重受伤，涉嫌开枪的袭击者已经被捕。司法部长通奇谴责袭击，并且说已经启动刑事调查以查明事件。有地方官员就指袭击者是土耳其公民，来自东部阿格里省，又指袭击者有精神问题。有報道指事件相信與簽證申請過程之中發生的爭執有關，無跡象顯示涉及任何政治動機。瑞典近期發生多宗涉毒可蘭經的抗議活動，部分是在土耳其大使館外發生。瑞典政府說鑑於安全局勢惡化，打算加強邊境管制。波兰指责白俄罗斯的直升机侵犯波兰领空，并且宣布将会在东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以作为回应。波兰国防部之前曾经表示白俄罗斯的直升机没有侵犯北约国家的领空，但其后在新的声明之中就指白俄罗斯的两架直升机在边境附近训练的时候侵犯波兰领空，又指事发在比亚沃维扎在比亚沃维耶扎地区，当地海拔非常低，妨碍了雷达系统的侦测。波兰已经将事件通知北约。白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波兰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目的是再次让波兰在白俄罗斯边界附近集结部队和装备合理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 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联系香港95年。 我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恭喜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咁多年嚟，香港电台积极推动香港的流行文化发展。今年康文署主办首届流行文化节，希望各位听众都支持。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将会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咧，朝早6:37的早上啦，咁啊继续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咧6:00开始咧，咁啊 Vicky 咧就自己揸船啦，啊真系几好啦，咁啊可以咧就系学有所成，咁啊快啲咧，千祈唔好咁讲，从来都唔好行师傅同徒弟制，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嘢。 老师啊咁， 都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唔好做老师啊，好大责任噶。好啦，咁啊今日咧，去到6:37嘅时间咧，咁啊小白杰都出翻嚟啦，咁啊头先一直咧就企喺后边，咁啊但系今日咧都想同Vicky 咧就研究一下咧，寻日所讲嘅一个题目，寻日咪讲个超级月亮嘅， 系啊，我今朝出门口见到个月亮， 你有冇欣赏？ 好大好光， 你寻晚有冇欣赏过月光先？ 寻晚好早瞓， 哦系咩？ 因为今朝要做足准备 哦，咁我寻日夜晚其实都已经见到个月光嘅，咁都系好靓啦。咁见到啲邻居嘅时候咧，我都刻意提一提佢哋，哇！你睇下今日呢个超级月光嚟噶，唔好嘥啊！咁叫佢哋睇啦。咁其实今晚都有嘅，咁最光嗰个时间啦，即系今年呢个超级月亮啊，今次呢一个咧喺8月2日，咁其实应该正确嚟讲咧就系喺星期三，咁凌晨咧就高挂喺呢个天空嗰度嘅，咁最大咧就系2:32啦，咁相信咧好多市民咧都系凭住自己肉眼咧就睇到呢一个嘅super moon 啊，原来比平时大30%。 我今朝咧起身咧喺个窗度望到出去，因为佢都唔系好高，系低啲啦嘅位置啦。好近啊，个感觉 系啊，近，因为佢光佢大咗嘛。 系啊，跟住我就哇好靓啊，但系尝试用手机影影唔到，因为我隔住咗个玻璃，见到嗰啲空啊， 拎开个玻璃咯， 拎开 打开佢咪得咯。 咁啱我嗰个打开唔到。 哦，系咩？ 系打开唔到。 咁你稍而欲步啊嘛。 我落去出门口搭车嘅时候咧，我已经嗰个位置已经唔见冇系最靓嗰个感觉咯，系啊，有啲嘢只可以眼睛观赏。 如果呢个时间可以登高再睇月光嘅话咧，个月光个感觉上咧会再更加大，因为你同地面嘅距离咧又可能譬如你喺狮山山顶嘅，咁差唔多接近500米嘛，咁你喺山顶望嘅时候咧，哇，那个月光一定系超级劲， 系啊，一定。我谂系咪即系打卡嘅话，如果我要行上山，假设而家有啲夜光模式噶嘛，其实系咪都可以影得到相嘅咧？同个月光 夜光模式都未必得。 都唔得， 因为你个人会黑咗嘛。 系咩？我点？因为够光啊嘛，个月亮够光，我点落个人度，咁啊都会两边可能都有光，唔知啊，可能要试下。 系啊，试下啦，试下啦，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睇下有冇办法咧， 影到同呢一个月光嘅合照啊。咁啊冇嘅话就靠合成啦。 系，唔系而家有好多咧，咪嗰啲人咧会扮晒好近，然之后攞住个月光啊嗰啲咧。 系啊， 系啊，而家咁大咧啱玩啊，系咪啊？ 系，不过我就冇影过呢一类嘅相。 点解啊？ 好似 唔开心，我系同屋企人会咁样咯，因为觉得哦好开心啊，同屋企人。 咁都系嘅。 你 快乐 就得啦。你有小朋友应该都会好中意玩呢啲噶。 佢啊，佢冇乜喎，佢都系同我一样，可能即系我小朋友啦，我仔啦，咁所以佢都系同我一样咧，会去学习一下点样去到，即系纯粹欣赏个月光，知道佢好大啊，咁我又好科学咁讲下啲原理俾佢听啊，跟住哦，原来系咁样嘅，咁但系以前咧，其实亦都有好多讲法咧，就话月光会影响。生物特别是哺乳类生物的一些叫做健康的情况、其实都有这些讲法的。咁、当然啦你说是不是有科学根据呢咁亦都冇一个好明显嘅文献嘅、不过即係以前啲人曾经话过啊既然有阵时譬如啲狼咪见到个月圆会叫嘅係啦咁可能都係会影响到生物啊或者係佢哋嗰个周期性嘅表现啊咁唔知呢、這个等科学呢又再同我哋研究一下啦。咁、就睇返呢个超级月光啦咁其实原来喺天文学名其实有个嘅名词叫做近地望啊。 近地望。 近住地下咁样望即係好似好大咁样啦。好啦咁其中望呢就係指呢个月球同地球啦、太阳啦，原来除咗系接近地面之外，点解会近地呢系因为差唔多成好似一直线咁样嘅意思嘅。咁、形成咗今次呢个嘅超级月光啦。咁都讲过啦。咁曾经咧其实之前都已经预告过啦。咁八月会出现两次嘅满月嘅。咁八月嘅出现两次满月就分别系，譬如系二号啦，同埋31号，而都会出现呢个超级月光嘅。咁比平时咧就大三成就好多，因为以前嘅超级月光咧，大家睇落去嘅时候，好似。是大啲，但又唔係好誇張咁覺得，哇！真係好大啊，唔係，係因為超級月光佢哋都有分佢哋嗰個嘅叫做比例嘅。咁今次呢個接近大咗30% 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咁你話平時嗰啲可能上兩年咁見到一啲可能譬如大一成嘅、大兩成嘅，咁感覺上咧就會比今次呢一個咧係細咗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超級月光咧，今年都幾值得睇啊！咁另外頭先提過啦，喺31号亦都出現另外一次嘅滿月啦。咁亦都稱之為，因為一個月入面出現兩次嘅月光咧，原來我哋就可以稱之為咧，就係叫做藍月亮。 藍月亮。 係啦，咁之前其實都曾經試過嘅，咩 blue moon 啊咁樣，跟住啲人就喺度又即係有啲人好誇張嘅，網上面啊藍色嘅月光係咪會指世界末日啊咁樣，咁啲人 好多呢啲傳測咁 樣，咁有啲無謂嘅人梗係又加 filter 又影相，跟住啊影真係影到藍色啊， 特登加藍佢個月亮咁樣，係 啦，嗰啲心懷不軌嘅人咧，我哋千祈唔好俾佢咧，繼續喺呢個網絡世界上面咧就招搖撞騙。咁只不過係因為有個有個 terms 啦，有個詞咧，就真係形容一個月入面有兩次嘅滿月啦。咁亦都會形容就係叫做藍月光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名詞嚟嘅啫，唔代表佢嗰個顏色嘅嚇。咁再次強調。咁第二次嘅滿月啦，咁藍月光，咁平均三十個月啊，先至會出現一次呢一個咁樣嘅叫做周期性嘅一個月出現兩次滿月嘅情況嘅， 即係大概兩年左右。 係啊，係啊，咁所以上次嘅時候咪好多人話哇嗱藍月光啊，又哔哩吧啦咁樣，咪好多呢啲咁嘅説話喺度講咯。咁所以就千祈唔好俾網上邊好多嘅無謂嘅説話咧，就呃咗自己。呢個世界咧冇咁多古靈精怪嘅事嘅，咁最緊要咧就係自己。揾多啲 fact check 係，而家好方便啦，上網 係啊， 上網查一個字咁啊，出曬嚟啦，好多新聞 係啦，咁你肯睇嘅話咧，咁就唔會再喺網上面俾嗰啲謠言啊，俾嗰啲虛假嘅新聞咧去呃住自己啦。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晨光百科嘅时候嚟到6:43，都先望一望呢个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咧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系有骤雨噶噃。而家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方面咧就 good 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系低水平嚟嘅。首先，既然讲咗咁多月光啦，又蓝月啊，又盛啊，咁样系好似好劲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个咧，都系属于年度周期性会出现嘅咧，就系呢一个嘅2月29号啦。通常2月29号咧，四年一次嘅时候咧，就每隔四年你先会听一次。点解嘅？如果而家问你嘅话，你又可能未必讲到。但系又好似啊，总之就系同地球嗰啲公转啊有关啦，系咪咧？系嘅。我哋首先咧都系要了解得到啊， 地球咧会用一年嘅时间围绕住地球咧就行一圈，呢个就叫公转啦。而喺围绕一圈嘅时间，亦都咧就系几乎就好似陀螺一样，咁我哋会自己转，即系一路自己转，一路围住太阳嘅转。呢个小学都学过啦，365次。咁啊，所以即系佢自转365次啊嘛，所以一年咧就365日嘅。啊，呢个得意啊，有好多即系如果熟悉外太空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啦。原来唔同星体佢哋嘅自转速度亦都系不一样。即系例如月光又或者系火星咁讲啦，火星嘅一日咧同地球一日咧系唔同嘅，木星嘅一日同地球一日亦都系不一样。咁啊，公转亦都系唔同嘅。啊，正确啲嚟讲，地球围绕太阳一圈唔单止咧系一年噶，啱啱好咧围绕太阳一圈需要咧就系一年零点二四二二日噶。嗱，如果一年咧就设定为365日嘅话，咁啊地球公转咧每四年就会慢咗一日嘅，每四年慢咗一日啦，所以每四年咧就会设有一次2月29日。去到咧就系修正呢一个延迟嘅时间嘅，而有2月29日嗰一年咧，我哋都会称之为闰年啊。咁啊，系又记得晒啦。原来地球咁行嘅时候，每一年咧都系会有少少偏差，呢个偏差就会慢嘅。四年累积计嘅话咧，就会慢咗一日。哦，咁咪加翻佢咯。不过咧，耐唔耐咧都会 turn 一 turn 嘅。turn 一 turn 意思即系话咧，可能会纠正翻一啲嘅时针上面啊，或者地球啊，日出日落嘅时间咧，有机会无端端慢咗一秒、快一秒呢啲咁嘅 friend 嘅，咁所以你耐唔耐又会睇新闻咧，就话哇好大件事啊，而家又会将嗰个地球唔知咩钟咧，咁啊将佢拨慢一秒咁，系有呢啲嘅。咁但系对于整体性2月29日闰年咧，其实影响亦都不大嘅。咁啊，所以喺我哋身处嘅地球啊，有好多时间啊、历史啊、天文啊，我哋可以咧配合兴趣嘅态度学习多啲、了解多啲。 想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想？ 爱过而失去了自觉。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咧就系揾到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安安， 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咧大获好评啊！即系自从介绍咗呢个剑兰之后，我都忍唔住买剑兰翻屋企摆喺度，即系文武相传嘅感觉啊！ 有冇又攞去同小朋友打交？ 冇冇冇，不过我上次除咗 L 型之外，仲上次交叉， 好 似我见英国啲皇室古堡咧，两把剑成日都系交叉咁样，即系所以想试一试破呢一个风格。 O K， 应该都 O、OK, K， 其实都系自己中意嘅啫。 系 你整星形都得嘅，系冇问题，难啲。 星形啊难啲啊， 交叉好易， 交叉 系整个 tick。系整 系啦，冇整个 tick 又得， 系 L 嘅改良版。 其实有个剑山喺度咧，就点摆嘅形状都 OK，即系剑山系一嚿，直情系咁样嘅嘢，圆形 箭珠咁样， 有箭珠嘅嘢。你知花锦插又得咩？系咩角度得？四十五度啊，即系斜四十五度，比晒斜塔咁斜都插到落去咯。 哦，比晒斜塔又唔系好斜啫，都 OK 嘅， 都 OK， 越嚟越斜啦。 喂，今日长话短说啦，今日我哋介绍咩花？ 我记得咧，由第一日识你咧，都话你好中意一种花。记唔记得系咩？ 我嘅， 我问咗听众嗱，啱啦， 三秒，嗯，系啦，知道啦， 就满天星 啊 嘛， 系啊，成个天都系星星、啊。 嗱，你咁觉得好闷咧？我揾到个替代品俾你。 你知唔知我细个点样欣赏满天星？ 唔知掹晒，掹晒粒花出嚟。 当嗰啲满天星咧，好似天上面嘅星星咁。我尝试用唔同嘅角度望住个满天星，睇下啊，我见唔见到呢个猎户座？啊，见唔见到个双子座？见唔见到处女座？跟住自己喺度画嗰啲线咯。 犀利犀利， 系啊！ 呢、這个我哋介绍叫蕾丝花，蕾丝花。 蕾丝 其实就好似满天星咁嘅，其实佢系扇形嘅，咁咧就系由好多好多细嘅白花，即系细个指甲，点样形容呢？即系你明啲再形容一下， 嗯， 好多细嘅小花组成嘅，好似一把遮咁样，细遮，即系细个你去食遮，你上面暴露咗年龄添，遮你上面咪有一把细嘅扇仔嘅。紫遮嘅，其實每一朵花都好似一把細嘅。 其實我咁樣形容啦，我會覺得佢好似咧就我哋喺一啲主題樂園啊，咪有賣嗰啲氫氣球嘅， 嗯， 就好似有一個賣氫氣球嘅姐姐咁樣，或者哥哥啦，佢拎住嗰一束嘅氫氣球，然後嗰啲氫氣球就好似一個花咁咧，就散開曬喺呢一個嘅天空上邊，即係所謂嘅散開咧，佢就好似一把遮咁樣，佢拎住咗啊嘛，咁佢有一點佢做中心點噶嘛，咁咪好似一把扇形咁樣喺你個頭殼頂上面咯， 好似八十個氫氣球咁啊， 係啦，咁呢一個咧。蕾丝花咧，佢就好似嗰啲一个个氢气球嗰啲，就好似个花朵咁样，好细粒细粒嘅，咁就可以衬托出成个拱形嘅面，咁令到我觉得咧都几靓嘅呢个，唔错。蕾丝花，我以为初头听个名咧系女士嗰啲衫啊侧边嗰啲蕾丝添。 其实喺上面望落嚟呢朵花咧，即系正面你摆上面望咧，其实真系好似蕾丝。其实蕾丝布咧，就系、是、中间会有阵时喺度交错嘅时候，啲线交错咧，其实中间有啲图咧，就好似呢个花咁样咯、 嗯， 真系好难形容俾大家听，但真系好靓嘅呢个花，咁、嗯、就会散开。总之你谂下，就一站满天星，将佢促成一细束咁、嗯、样嘅样咯，但系系一枝花嚟嘅咯。 嗯，佢一枝嚟噶啦， 系呢个枝花， 呢个都系可以好似满天星咁样周围衬花噶。 是啊，但是佢同满天星唔同，满天星其实都几难控制，因为满天星咧要好多好多枝框咁样储埋先至会有一扎。呢、這个咧系每一枝框咧已经好似有三四十个满天星嘅花种埋一齐，咁、哦、会容易控制啲咯。 所以佢就贵好多， 佢系好贵嘅， 贵好贵添啊！ 系啊，好贵，同满天星真系差太远啦啲价钱。咁又每100蚊一朵嘅，咁都可能系20多蚊啊咁样咯，一支咁样咯。 即系譬如一朵花正常或者偏贵少少，可能40蚊，咁佢都要20蚊咁样。 系啦系啦，比较贵啲嘅。咁同埋咧，佢又系好好嘅衬花咯，即系譬如你花球，你有阵时唔好话净系花球花束咁样，中间有啲位置你要补嘅，咁你可以即系因为佢框比较幼啦，系补花嘅最好嘅一个选择咯。咁同埋咧，其实佢如果即系其实佢都会散噶，佢、会散出嚟嘅，即系好似点讲咧，即系好似喷水池咁样。呢朵花咧，其实如果你将佢冇嘢辅助佢啦，佢耐咗咧，其实佢成朵花咧系会成会变形嘅，系会散出嚟咯。你唔系咁喷水池啊？ 即系好似烟花，卜一声。 烟花系啦，其实系烟花啦，头先。 唔係煙花佢仲爭啲。 唔係乜即如果係散咗嘅時候就係煙花咁嘅 樣。散咗就煙花啦。係啦。如果未散咧就似嗰啲氫氣球嗰啲個拱形。 係啦，佢有幾種方法咯。你成日問我點樣整㗎，係咪？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可能擺兩支啦，擺兩支跟住又企一襯花啦。佢都比較難企直嘅，咁所以其實你個花樽可能都要高啲咯。 嗯，難企直我仲整個咁高嘅花樽，佢咪即刻墜落嚟咯？ 你高嘅花樽就可以成支勁頂住佢，得翻個頭腦出嚟，就冇咁容易冧咯。 哦， 系啊， 即系吊住个头咁样。 但系如果佢向左向右倾斜，都系一个美感嚟嘅。 嗯，喂，呢个咧通常都系衬咩花好咧？ 咩 花都得。 咩花都得，因为白色噶嘛，你可以衬。 红色玫瑰。 可以啊，咩色都得，乜嘢色都得，百搭嘅呢个系。 衬翻白色得唔得？ 因为佢本身系白色 ，OK， 系白色 OK。 白色衬白色又得解花艺嚟讲。 咁因为佢嗰、那个texture， 即系嗰个大细唔同嘛，每种花，咁佢呢个系可以百搭咯，同埋佢可以有高低层次嘅分别咯。咁、其实佢系天秤座嘅守护花嚟嘅。 嗯，唔关我事啊，我处女座嘅。 佢之代表系智慧同埋理性咯，我知你处女座。 咁呢个就关我事嘅。 佢就摆得唔系太过耐嘅，咁同埋要悉心呵护佢。 如果摆得唔系好耐咧，有个问题、哦。假如我真系攞红色玫瑰去到用呢、這、一个lace 花去到衬嘅时候咧，lace 花先谢，玫瑰未谢，会唔会？ 所以每日咧，其实真系嘅即系爱花之人系每日都会去。每日都会去执啲花噶，你嗰盆花咧，即系剪一下，啊呢、這个借咗我掹走佢咯。咁你唔系嗰扎花摆喺度，你唔再理佢。你我今日摆喺度嘅时候呢一扎花，我第二日可能支玫瑰借咗就要掹走佢。咁可能lace 花喺度嘅靓靓地 keep 喺度，可能嗰边 lace 花唔掂，我又掹走佢。同埋會補花啊！ 原來咁樣噶， 咁樣先就係愛花噶，唔係擺到日星期一到日咁有得佢。 哎呀，我有陣時買啲花諗住擺屋企靚靚地啦，我真係好似擺喺度覺得嗰 你就擺咗喺度唔理佢嘛？ 係啊，似拜山咁擺喺度冇人理咯。 係，其實每日都要打理嘅，所以其實日日個形狀都唔同。其實屋企插花，公司都係係啊，係一個習慣或者一個嗜好 咯。咁需唔需要？譬如呢個 lace 花，我今日同玫瑰一起買咗啦。我發覺後日嘅時候，即係隔咗兩日啦 ，lace 花已經謝啦。我淨係買 lace 花翻嚟，自己又再襯翻嗰個開得盛開嘅玫瑰咁樣。 正確就應該咁。 正確就係咁樣。係 啊，愛花嘅可能假日就會去買花嘅。 哦，我都幾有慧根。 係，我媽咪日日都去買花嘅。 係、哦，你媽媽係愛花之人。 係，佢愛花之人。 係， 就日日都去買花。 係，咁呢個咧lace 花啦，佢除咗襯玫瑰之外，你仲話佢可以襯好多唔同嘅花啦。佢自己本身咧就唔係話擺好耐嘅，咁所以如果咁多位諗住喺 office 嗰度咧都擠下呢個 lace 花嘅時候咧，就要日日咧留意住啦。佢同滿天星比嘅話，我會覺得係唔係佢雖然襟睇啲嘅，但係就滿天星就擠耐啲㗎啦。 係啊，好耐啊，滿天星同埋滿天星容易可以做乾花，呢個唔可以咯。 嚇， 係，但係佢形狀其實唔同。其實佢我覺得佢我中意佢多啲咯。 嗯， 係啊。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睇下公司嘅時候咧。可以就可以用花嘅时候就用 种就无谓啦。呢、這个都系咧喺网上面咧系好大，即系外国系好中意，香港、韩国都系嘅。可能摆一两支落去咧，影张相，白白嘅墙，有张压例嘅嘛，白色嘅墙，跟住摆个玻璃樽，摆三支，就咁样影低佢 upload 上网，跟住就好多人 like、 哦。即系佢可以自己做主角噶？ 佢本身就系可以做主角。 我以为佢净系陪衬嘅添， 啊系， 因为满天星啊嘛。 我真系俾唔够料你，其实系可以好靓。 哇！呢張相 係啦，右邊第一張咧，係啊，右邊第一張咧就係日本花道啦，就係、是、擺一兩支，跟住再用橙色嘅， 好似火鍋咁樣擠住。 咩啊？ 係 啊，其實火鍋咧， 沙煲 其實擺火鍋咧，有啲人咧，如果有藝術細胞咧，都會將啲肉咧變成玫瑰啊，都係咁樣擺一層層。 你又問啱人啦，小弟以前都係經營呢、這、一個有做過日本餐嘅。即係喺係啊喺砌呢一個壽司盤嘅時候咧， 都會砌花啊嘛， 都係砌花嘅。即係我哋連埋用嗰啲蘿蔔絲啊， 係啊， 點樣去到整嗰啲蘿蔔絲，整到最靚相？你以為真係蘿蔔絲咁容易整啊？要整到個冰山，跟住上面再擺個菊花喺度咧。都是考心思，唔怪之得我对花艺都咁有研究，同埋咁有慧根啦。 你天生都有少少系中意呢啲嘅， 系艺术细胞。 呢个系百搭满天星啊吓， 百搭满天星。好，大家试一试啦，呢一个叫做 lace 花， 系 啦。咁大家 office 嗰度挤下佢啦，佢都可以系主角嚟噶。唔该晒，安安，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7:07啦，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老师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啦，今日朝头早咧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哇，今日好 sharp 啊 ，Didi， 系啊，好精神啊， 嗰件芒果色嘅衫令到我觉得哇，相当擦眼， 系啊， 好精神 嘅衫其实都几精神啊，黄绿橙啊， 系 啊， 系 啊， 不过我好少着橙色嘅，真嘅，中意啊， 咦系， 多橙， 有啲难 carry 嘅系，系 咪啊？我冇乜所谓啦，觉得自己着咗上去有啲阳光，开心嘅 啊，系啦系啦，咁啊冇阳光唔紧要，听晨光， 系啊。继续神光笑呵呵噶啦， 注入正能量好紧要。 咁啊系，听咗之后其实都会有少少学习嘅感觉嘅，我觉得 系嘛， 系啊会噶， 咁就好啦。 所以咪要正能量咯。今朝早咧交通都非常之好噶， 系嘛， 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暂时都系正常。 西隧都正常， 暂时都系正常嘅。 今日 三条隧道， 因为今日朝头早点解特别问 Didi 有关西隧咧？头先听新闻， 紧要啦， 都知啦。咁啊，政府收翻30年呢个嘅即系 西隧， 系啦，西隧终于都收翻啦咁样。咁所以个收费咧亦都有调整， 系啦。今日三隧过海啊，三条隧道过海隧道都实施新收费啦。好啦，咁我想问一下你，西隧原本收几钱噶，小白？ 75蚊啊？ 系啦，叻啊，降到60蚊。红隧咧？ 红隧原本25蚊啊？啊，二十， 二十叻啦，而家降到30。东隧咧？ 东隧原本25蚊嘅， 系啦，啊，揸车就揸车就30。 我知的士，我知的士，我知的士。 的士起标几多啊？ 绿的系23.5，红的系咪27啊？ 系啊，哇嗱，红的27我就知，绿的咧我就真系唔知几多好嘢喎。咁的士几多啊？收费新收费？ 哇，125， 系啊， 系啊，25啊。 咁其实都好嘅分头，但系你记住，稍后咧会实施一个不同时段嘅不同收费嘅。 系， 咁几时开始咧都系。留意翻公布啦， 系咁啊，呢个紧要啦。咁所以今日点啊？头先又特登问一问呢个西隧嘅情况咧，即系会唔会开始多咗车咧？因为个价钱比之前咧，真系会平咗15蚊嘅。可能有啲人已经会觉得啊，减15蚊都可以接受，又或者可能多咗的士大哥去到用呢个西隧。 嗯，我觉得一定会多少少嘅。 系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我哋亦都可以先睇下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运输系统啦。当呢一个收费调整咗之后，先由佢哋话俾我哋知道，即系市民喺利用交通工具，譬如的士嗰个情况为点。咁佢其实过嘅时候，佢全部有数据噶嘛。咁政府就可以睇翻个数据，原来真系会因为的士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因为减到25蚊，多咗的士咧就会过嘅话，即系多咗市民去到使用一个平嘅方法去到过海。咁啊，对于即系将来如果你即系三条隧道嗰个收费咧，系一个好有用嘅参数嚟噶。 系啊，不过我觉得西隧减15蚊会唔会少咗啲啊？ 梗系会啦，如果你问我嘅，梗系会啦。 60蚊都贵咗少少啊，相对嘅红隧、东隧30蚊。 如果你而家问，咁佢慢慢逐步嘅， 慢慢减。 希望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即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 系咁啊，最紧要就系有改变咯，有啲嘢 系啦，咁你 变下都好嘅。 你完全一步细步你都唔行嘅，咁你点样去到揽一大步咧？ 唔可以一成不变系咪啊？ 冇错，咁而家有即系个经营权啊嘅问题嘅话，已经解决咗啦。咁啊，政府喺呢一方面嘅弹性咧，应该会多啲嘅。 系啊， 咁等佢哋政府啊相关人士攞埋多啲数据之后咧，可以喺呢个价格上边或者喺个道路上边咧有更加多好嘅调整啦。 系因为始终都系咧，觉得都系个每一位都系觉得哇，西隧咁贵，费事行。 系啊， 有时候我同老公讲都会，行西隧，咁贵，梗系唔好行啦，咁样。 我哋系一个驾驶人士啦，我自己揸车嘅话咧。 我諗我西隧都係過唔超過五次嘅。 哇，係咩？ 係啊，我自己係一個駕駛人士，但係、即係我都係會選擇紅隧同埋東隧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咁如果你而家譬如係我住新亞東嘅，如果我過海咧，雖然我係駕駛人士啊，但我過海我會選擇坐東鐵嘅。因為真係方便啦，咁啊亦都係好快脆，就譬如去會展，你即係真係有個站喎、如果我揸車，我仲要又泊車又剩，除非我真係買一落書啫。 咁啊，兩樣有兩好啦，搭鐵路有搭鐵路好嘅方便，揸車揸車方便嘅，搭巴士又搭巴士方便 啦， 各有好處。 最緊要多選擇。 啊，人就係咁咯，有選擇自然有開心係咪啊？係、有選擇有比較。 係啊，多選擇咁亦都有個良性競爭喺度嘛。咁最終得益嘅亦都係市民。 係啊，消費者更加得益添啦。咁啊，講翻啲得益嘢啦，都係咧咁多條隧道暫時同埋路面都係正常。咁睇一睇大家道路工程啦，都講咗好多次噶啦。油麻地嘅海宏道由於有路陷啊，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㗎。咁另外黃大仙嘅竹園道有水務工程啦，竹園道去翻慈雲山。方向近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嘅，经过就要小心啦。 咁大家留意住呢个交通啦。咁朝头早咧，嗱，而家啱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所以咧都系开始热噶啦。咁呢几日咧见到最高嗱，今日最高气温33度啊，所以都系兴嘅。下昼嘅时候如果冇乜呢一个嘅云啊遮住个太阳咧，哇个头都好似着火咁啊！ 所以好多时啲人企咧都系企翻啲冇太阳嘅地方，会舒服好多。你觉唔觉？ 有 遮 有 遮阴嘅地方， 系啊，即系有巴士站整翻多啲蓋啦， 系嘛，所以都好辛苦噶，喺出边做紧嘢嘅人， 系 加油啊， 加油，努力啊， 真系冇错。咁啊，另外咧讲一啲大家要留意嘅嘢嗱，警方咧就喺八月啊，多区咧就会宣传呢个行人安全专题啦，会喺全香港大型执法，记住啊，违例罚款咧系2000蚊嘅。咁警方就话啦，会喺八月咧就系进行咧两个阶段，为期5日嘅行人安全专题行动啦。喺全香港多区一共有25个行人流量比较多嘅地点，向行人加强咩啊？教育宣传呢个安全过马路嘅行为啊！ 系 咁，八月中后咧，警方就会咧进行呢个为期2个礼拜嘅全港性大型執法啊，執法行動啊，咁啊票控亂過馬路或者係干犯嚴重交通違例事項嘅行人啦，咁一經定罪咧就會罰款2000蚊嘅。 哇，行人啊， 係啊，記住 各位聽眾聽住啊，行人啊， 你哋有冇留意係誒耐唔耐都會有做呢啲係活動？ 有，其實有陣時咧。我自己個人經驗啊，咁喺過一啲熱門啲嘅十字路口嘅時候咧，你啲十字路口啲人一定係等㗎啦，等好耐啦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咧，真係見到就算有啲執法人員喺度咧。佢照過噶喎， 係我就想分享呢樣嘢，我就係見過，竟然喺呢個難度挑戰，咁佢過咗之後，你知道之後會點噶啦？梗係俾人 梗係俾人捉住啦！ 我又好唔明點解嗰個人要咁樣過？ 你都明知見到戴曬帽咁啊，有曬制服， 做緊呢個宣傳嘅活動，點解你要咁樣去難度挑戰呢？ 係咯， 係咪好 何解呢？我真係唔係好明白。 不過咁樣呢、這個世界一樣米養百樣人，好難理解人哋嘅心態啊！而家越嚟越覺得係咪啊？冇辦法啦。咁同埋咧，為咗提高呢個行人道路安全意識咧，交通總部人员啦，总区道路安全组人员啦，联同少年警讯、奇乐警讯同埋交通安全队成员咧，嗱咁多组嘅人员做啊，嗱你记住啊，系咁多组嘅单位一齐做嘅、就会喺头先讲咗啦，全香港25个比较多流量嘅地点咧，就系、是、向行人咧加强教育宣传呢个过马路嘅行为，包括在场同市民点啊进行互动，可能捉住你倾偈。会进行互动啦，同埋派发良好行为。 如果各位赶时间嘅朋友啊，你谂住赶时间，哎，咋咋谂啊？我自己个见到红公仔，我照冲。嗱，你越赶时间咧，俾人捉咗嘅话咧，佢随时同你倾半个钟噶。 系啊， 佢同你倾半个钟嘅话咧， 冇为咗快咗几秒系咪啊？ 你就用咗半个钟，我讲紧一个半个钟啊，佢应该未必，佢都冇咁多时间同你倾啊。 咁我就唔知道，但系几得意喎，你知得意系咩？我未讲完一半咧，原来。讲咗一半未讲完嗰一半咧，就系、是、会派发良好行为同埋不良好行为嘅贴纸， 有啲咁嘅事， 就提醒做教育宣传。 我想要良好行为 贴纸啊！ 但系我都好想望下嗰个不良好行为嘅贴纸系点。 系、有贴纸俾你做鼓励，咦，几得意喎！系啊，咁、大家睇下啦，边25个地方吓、稍后自己 我上网有得睇啦。 根据警方 好多交通黑点都有啦， 系啦，好多交通黑点你自己留意翻啦。咁、警方都因为点解会咁样做咧？咁大家就唔。开玩笑住啦，因为警方根据数字咧，今年头六个月咧，一共有53宗致命嘅交通意外数字咧，其中有32名嘅行人咧系死亡噶，咁死亡当中咧，二十一。 人咧係65歲以上嘅長者，佔整體行人死亡人數咧係66%噶。咁所以警方咧呼籲行人一定要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唔好因為一時嘅方便咧，立亂去橫過馬路。咁記住啦，如果市民亂橫過馬路，一經定罪咧係會罰款2000元嘅。 其實頭先咧，我即係咪後啦，我哋開咪之前都同 Didi 有講過咧，如果有個執法人員喺度，咁佢你又亂咁過馬路，咁佢捉咗你咧。對我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即係可以揾到一啲亂咁橫過馬路嘅人，咁而對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警惕。咁雖然佢罰咗錢，罰咗錢冇人開心啦，俾人話或者即係同你真係，如果真係傾半個鐘嘅，其實冇人想啦。咁但係咧，可能因為藉住呢啲嘅罰則咧，令到更加多嘅人咧會明白到過馬路個安全性。如果俾即係聽眾自己個心入邊都可以諗下，俾你諗下你想俾一架車撞啊？定係今次俾人捉咗啊？其實嗰個罰則嘅話咧，你就可以諗到，我都寧願俾人罰就算啦。原來係一個好有大嘅阻嚇性嚟嘅。咁俾車撞真係會自己受傷，同埋甚至乎 有時真 係係啊，甚至乎斷送自己嘅性命啊。咁所以咧，即係絕對唔值得啊！希望呢啲即係叫做加強嘅執法啦、教育啦，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咧過馬路嘅時候啊，咁啊特別咧，而家啲小朋友過馬路其實好叻噶。相反係啊，我真係想講係好叻噶。有時我自己即係我同仔仔過馬路啦，仔仔會提我：，紅公仔唔好過啊咁樣。 你教育得好啫。 其實側邊好多小朋友咧，我都聽過會咁嘅，同佢自己爸爸媽媽講：，爸爸，紅公仔啊，唔好過。但我更加會聽過就係、是。咦，爸爸点解红公仔你都过嘅咁样？ 哇，咁好啊！我比较少听啲、但系你头先咁样讲呢样嘢，我都想提一提大家咧，要教咩先？教一教啲工人姐姐，因为我见到好多工人姐姐拖住小朋友咧，都冲红灯啊，所以教育好紧要。 我自己身处嗰区咧，其实有阵时都有啲长者嘅，咁有阵时都有见过啲长者真系冲灯。头先你都讲过伤亡数字啦，其实都睇到自己个哇都好担心，我真系见到哇红色，仲有咧仲有拐杖。行出去哇！ 佢可能覺得啲車會讓啊，其實咁樣就唔好。 係啊，呢個心態唔好。 轉彎位未必睇到，未必得切噶嘛。 係啊，咁如果佢為咗得停架車，咁後邊啲車又撞咁， 咁就唔好。 何必咧？ 其實教育好緊要咧。其實細細個學校應該咧，就同啲小朋友講咧，要點樣啊？遵從呢個紅燈啊、綠燈啊咁樣過馬路。 所以各位家長聽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咁遵守交通規則咧，應該開心嘅。 俾個貼紙佢係嘛？ 俾個貼紙佢，但就唔好話同佢講，唔緊要，呢個冇人睇到，冇車啊。 哇！ 唔好 呢 啲心態，千祈 唔好。梗係不要得啦。 但事實上係有唔少㗎。 咁當然啦，我都頭先講咗咯，一樣咪養百樣人啊嘛，咩心態人都有。希望大家循正方面去諗啦。 啱， 係咪啊？大家好好嘅教育，咁啊，其實自己有受惠，人哋有受惠，何樂而不為咧？ 命仔同健康係自己，我成日都係攞住呢句説話，因為最緊要嘅。咁我用嗰條路啫，我梗係唔想有意外啦。 你嘅人嘅健康好緊要。我成日聽啲長輩話啊，錢借到俾你，健康借唔到俾你。 啱啊，哎呀，啱講得好好。 所以大家留意啦。 係啦，咁啊健康自己嘅，咁啊自己好好地守護自己嘅健康啊。咁你自己健康，屋企人都快樂啊。 係，總之健康開開心心，可以再去街啊，去旅行啊。係 啊，咁啊最好啊。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啊 Vicky 啦，酷熱天氣警告啱生效，唔知喺出邊嗰個感覺係咪都熱咧？ 可能而家咧都仲系咧朝头早，同埋我哋呢一度我哋广播道嘅位置咧都唔系高少少啊，咁所以我仲未系 feel 到好焗或者好热嘅，但系咧就见到蓝天白云，今日应该就唔会落雨啩，唔知道啦。咁但系呢个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咁咧就系好想今日好想同大家咧讲下蜻蜓啊。 蜻蜓点解咧？ 系啊，因为我琴日见到蜻蜓啊喺我屋企。 系啊，好多蜻蜓啊。 幾隻啦，咁跟住過咗冇幾耐咧就落雨咯喎，咁所以咧就即刻喺度諗起啊，以前細個咧聽過啲老人家啊長輩咧都有講過，哎呀見到蜻蜓低飛啊，就記得咧要快啲收衫啊，咁樣你有冇聽過？ 梗係有啦，唔單止蜻蜓啊，甚至乎譬如一啲燕子低飛啦，都係因為即係上面個對空氣流問題啦咁樣。 係，咁其實點解咧蜻蜓低飛咧就係咪有機會落雨咧？咁其實咧科學家咧其實都唔肯定蜻蜓咧低飛嘅原因，但系咧都真系佢哋话，即系其实咧有观察啦，嚟到咧同落雨咧真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咁但系佢哋都有即系去研究过，就系有几个可能性嘅。咁就可能因为落雨之前咧，空气嘅湿度啊会升高啊。咁蜻蜓嗰啲翅膀咧，因为水气咧就会令到佢哋个翅膀比较重。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咧唔可以高飞咁样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小昆虫小飞飞咁可能因为就係受到呢啲湿度啊就影响咗呢唔可以飞高咁就影响咗佢哋啦咁佢哋只可以低飞喎咁从而呢 小啊嗰啲蜻蜓咧就低飛咁樣去食嗰啲昆蟲。 哦， 係啦，呢個係第二個講法。咁最後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啊，可能咧就係因為落雨之前嘅氣壓相對係比較低，咁而蜻蜓咧佢哋係靠身體側邊一啲窿窿、一啲氣孔嚟到去呼吸嘅。咁、所以氣壓降低嘅時候咧，佢哋咧呼吸咧就會唔係好舒服，所以佢哋咧就會降落到去地面比較低。低嘅地方咧嚟到去呼吸咁样，咁就会有呢三个嘅讲法咯。咁、但系系啦，纵使即系科学家话冇一啲好实质嘅数据或者嘅资料显示咧系真系啊见到蜻蜓低飞一定会落雨，但系咧都有好大机会咧系同落雨有关。所以大家咧下次如果见到有啲蜻蜓低飞嘅时候咧，都要记得快啲翻屋企收衫啦。 明白，哎呀，系一个好嘅提示啊，收衫最紧要啊。好啦， 冇错， 唔该晒 Vicky，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啦，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咧83%，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 晨光大学。 早上7:22啦，咁啊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咧，咁啊晨光大学继续同大家上堂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啊注册中医师啊 Terry 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呢、這个天气咧，唔知道会唔会咧就容易影响到人嗰个嘅血压啦？唔知道中医同西医有关于血压嗰个嘅理论啊，各样嘢系咪即系都相似，定系有啲唔同嘅咧？ 嗱，咁啊，西醫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就去醫生度量血壓啦。咁量咗之後咧，咁啊而家個標準咧，主要都係上壓140啦，下壓90度啦。咁啊，如果高過呢一個嘅度數咧，咁西醫就話血壓會比較高嘅。咁啊，原因咧主要有兩個啦，一個就係唔知咩原因啦，一個咧就係、可能係其他疾病引起咁樣啦。咁啊，而中醫角度點樣去睇嗰個血壓高咧？咁我哋咧當然咧都都係相信翻我哋量度嗰個度數嘅。即系譬如我哋都会喺诊所里面啦，中医诊所都会帮病人咧去量血压嘅。咁而咧，有啲病人咧就喺对个血压高嘅时候咧，佢哋会即系有啲咩反应咧？好多时咧都会可能有头晕啦、头痛啦，即系呢一啲嘅反应嘅。咁佢哋先至再量血压，发现咦自己血压会高咁、样。咁、原因系点解咧？系嘛，好多人都会谂，即系谂紧点解咧？ 系咯。 咁我哋嘅角度系咩咧？我哋嗰度就系话咧，嗱，你谂下啦，血压系咩嚟？血压咧，其实就系个血，即系嗰啲血液啦，撞落个血管壁嗰个嘅造成嘅压力嚟嘅。 系。 系啦，咁如果咧血压高，即系话咧嗰个血液撞落嗰个血管壁咧，压力大咗，即系个力量大咗。咁咩原因咧？就即系咧。个血管咧有嘢阻塞，咁、而咧阻塞咧，嗱，我哋嘅讲中医角度嘅讲嘅阻塞咧，就唔代表咧，哇，我哋心血管阻塞啊，塞血管啊，唔系咁嘅意思。中医角度嚟讲咧，就是、气血咧行得唔顺畅，咁唔顺畅系啦，唔顺畅咩原因咧？好多时咧就系、咧有湿啦，有淤血啦，寒气啦，呢一啲阻住啲气血去行。咁而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唔够气去喐啊，唔够气咁咪行得好慢咯。好啦，唔够气个心咪，哎呀，我努力啲啦，我再泵大力啲啦，咁样。或者好似头先我讲啦，我哋咧即系踩单车好啊，揸车好啦。咁如果有啲即系地下啲薄落嘅时候，我哋都可能要大力少少踩过去。 系啊系啊， 即系系啦，加油啦。 系啊，啱啊。 咁所以咧，亦都系啦。如果嗰个身体发觉，咦啲气血唔好通畅、哦，个心觉得喂唔通畅，咁我加特啲泵噶啦。 系啊， 务求就系我哋啲气血，即系血液啊，去到咧全即系全身啊嘛。咁所以喺中医嗰度嚟讲咧，最主要咧个血压高嘅原因咧，就系有嘢阻塞啦。 哦，咁啊有血压高，有血压低噶。咁啊，我哋今日先讲呢个血压高先。好啦，咁如果血压高嘅，唔知从呢个中医角度嚟讲，系有冇得整整佢啊、针灸啊，定系有其他嘅方法咧，去到令到嗰个血压先唔好咁高，即系有冇啲急性嘅处理佢嘅？咁啊，如果你话长期嘅调理又系点啊？嗱，先讲咗呢个急性嘅血压高，其实有冇办法噶？ 嗱，咁我哋睇一睇啦，譬如咧，我哋嗰、那个病人嗰个症状啦，譬如话咧，如果佢咧好明显有一个好头晕啊、好头痛嗰个症状嘅时候咧、 啊， 通常咧我会立即用针灸嘅方法嘅，系啦。咁点解咧？如果留意啦，嗰、那个咧血压好高咧，好多时嘅病人咧，我成日讲笑咧都系叫硬颈嘅，即系条颈好硬好紧啦，系啦。 個頸好嘅，點解呢？因為頸其實就是頭同埋身嗰個嘅橋梁。 哦、 如果我哋咧係大部分都係即係睇手機啊、電腦啊比較多啦，咁所以咧頸就比較緊啦。咁個頸緊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代表咧嗰、那個咧。肌肉好緊張咧，嗰、那個咧氣血咧由個身去到個頭嗰度咧，其實佢係少咗噶。咁、所以咧，你氣血唔好通暢嘅時候咧，固然之咧就會頭暈頭痛啦，個心又會覺得，唔夠血，唔夠力噶喎，咁、我咪又放大啲咯咁樣。 哦，咁但係成日都話有句説話，頸梗啊膊痛噶喎。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膊頭都好硬啊，各樣嘅情況，同呢、這個高血壓又唔知係咪有關係嘅咧？ 都有關係噶，因為咧嗰、那個膊頭痛咧，其實佢都係喺個頸隔離嘅啫。嗰啲肌肉基本上都係喺附近咧，都係有關聯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第一樣嘢要做咧，點解我會做針灸咧？就針灸好快咧，可以咧幫助我哋肌肉去放鬆。係啦。咁而且咧，嗰、那個針落去嘅時候咧，好直接喺嗰個位置啊，譬如我哋頸啦、頭部啦。或者當然啦，我哋唔會一定頭到醫頭嘅，我都可以喺手腳腳去攞穴位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這個針灸咧係一個即係我自己就會用呢個方法啦。當然唔同醫師有唔同佢嘅方法去做嘅咁樣。 明白。咁啊，急性方面就係咁啦。如果你話發覺有啲 patient 咧病患者長期都係有呢一個高血壓嘅問題嘅，咁唔知道有冇一啲就可以譬如根治嘅問題，定係都要長期控制嘅咧？ 嗱，咁頭先講啦，喂，好啦，當我真係針咗就好好多咯，即係舒緩咗。咁样，咁跟住点样去 keep 住咧？因为咧，譬如话，我通咗之后，我又唔做运动，我又唔休息嘅话，咁嗰个颈就自然紧翻啦。咁咪个情况会翻翻嚟噶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咧系 keep 住嘅。譬如头先讲啦，我哋做运动啦，早睡早起好休息啦，因为休息够嘅话，我哋先够气噶嘛。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大家都要。唔好忘記咧，血壓高咧都離唔開緊張嘅，係啦。你諗下，喂，我哋好猛陣啊，好緊張嘅時候咧，咁個血壓梗係會飆升嘅。咁、所以我哋咧要咧嗰、那個血壓唔好咁容易高嘅時候，我哋都要注意翻自己的情緒，休息夠咧，心情又會好啲。同埋頭先啱啱講開咧，即係會唔會落雨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 我哋就好好把握咧有陽光嘅時候啦，因為陽光咧。即係我哋曬下太陽咧，人又會開心嘅、而且咧啲寒氣又會排出嚟，因為頭先講，寒氣都會阻住我哋啲氣血去運行噶嘛。咁、所以咧曬曬太陽咧，趁而家咧，即係夏仲係夏天啦，夏天氣仲係熱嘅時候咧，曬太陽咧係對身體好好嘅。 咁其實如果我哋去按摩一下自己啲肌肉啊，又或者喺飲食上面有冇啲乜嘢都可以幫助我哋個血壓唔好咁高？ 我叫阿仔踩背脊咁係咪有降血壓嘅咧，Terry？ 诶，呢个非常之好，因为有亲子嘅关系， 正 增长会开心好多嘅。 我就自己按， 自己按都得。不过咧，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咁嘅，人哋帮你按咧就唔好自己就系、是、做运动去喐咧，那个肌肉咁松啊。即系譬如我哋可能去而家户外活动玩啦，水上运动啊咁样，咁或者跑步啊又好，散步或者行路都得。我成日都主张大家可以系行路啦， 明白。 系啦，咁其实咧自己去行，自己去喐咧，再亲身晒太阳咧，即系个肌肉就好自动去放松嘅。如果你松咗之后咧，再加上人哋帮你按咧，其实效果咧就会事半功倍。如果你话咧，好似咧块猪扒，我哋摆咗咧喺个冰格度咧，你夹硬咧都系按唔到佢噶，你都系要咧，即系要解解冻先可以。 明白晒，咁今日咧就七点半啦吓，咁啊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同 Terry 倾过，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隧三十年嘅专营权届满，政府凌晨零时收回西隧，并且喺三隧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西隧同东隧凌晨一度短暂封闭大约五分钟，更新收费设施。實施633固定收費方案之後，私家車使用西隧的隧道費減至60元，紅隧和東隧就加至30元，的士或一收25元，其他車輛種類收費維持不變。 评级机构惠誉下调美国信贷评级由 AAA 下调至 AA 加，指出系由于预计未来三年美国财政状况将会恶化，加上政府整体债务负担越嚟越大。白宫强烈反对惠誉的决定，发言人说在总统拜登实现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强劲复苏的情况之下，下调评级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财长耶伦亦都不同意惠誉下调美国评级，批评做法武断，并且是基于过时的数据作出决定。惠誉认为即使民主共和两党六月达成协议暂停债务上限直至2025年1月，但过去20年美国体现于财政和债务问题上的治理标准持续恶化。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之后，决定起诉他四项控罪，包括串谋诈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等。特朗普被传召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庭。起诉书指出，特朗普当时决心继续掌权，并且散布大选舞弊的谎言，声称自己获胜，寻求推翻选举结果。虽然特朗普多次被告知这些指控是虚假，但他故意无视真相。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表示，特朗普支持者前年1月6日攻击美国国会是特朗普讲大话的结果，目的是阻碍认证民主党对手拜登胜选的程序。司法部将会寻求对特朗普进行迅速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喺明爱医院。另外，现时三条嘅过海隧道，即系西隧、红隧同埋东隧，系已经实施新嘅收费，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系高铁嘅消息，由于预计暑假期间香港西九龙站会有较多嘅旅客，乘客出发乘搭高铁前往内地之前，请预留足够嘅时间办理出入境手续，同埋预先完成内地嘅电子健康申报。详情可以浏览12306网站或者系手机嘅应用程式。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封路情况，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是黄大仙的竹园道有水务工程，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彭程苑部分慢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话你知，一个厨师有没有经验，凭他外表就略知一二的了。 借问声要怎么看呢？ 看他对手，如果他对手充满伤痕的话，就一定是经过历练。就好像我这样， 辣亲、戒亲不在话下。呢一条咁触目惊心嘅疤痕，就系用绞肉机嘅时候整到噶啦。你呢个新丁笑咩啊？ 师傅，我笑你冇安全知识咋？ 你连刀都未揸稳，识啲咩啊？ 至少我知道用搅拌机、碎肉机呢啲厨房机器一定要装好护罩，清洗嘅时候一定要先掹咗个插头，将肉放入碎肉机嘅时候一定要用推肉棒，双手唔可以接触转动危险嘅部分，咁先至安全嘅。师傅， 我咁多年啊都系咁做噶啦，怕咩、啊？呢啲伤痕咧，先系经验嘅证明啊！ 既然系咁，我就唔可以留你喺度做啦。 你凭咩咁讲啊？ 就凭你做咗咁多年，都冇正確嘅安全意识，又冇相关嘅安全知识，同埋我系呢间餐厅嘅太子女咯。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他们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齐撑港队夺佳绩， 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阿欧，你觉唔觉得有啲唔同咗？ 系啊，小白的确系有啲唔同咗。 船仔我都觉得唔同晒啊！ 点解 Fiki 唔明你哋讲咩嘅？ 就等我嘉明话你知啦。每朝有唔同嘅主持配搭，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娱乐，注入正能量。 每朝与众不同，因为你有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Dicky，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朋友，今日系咪好 pink 咧？我个人 系啊，全身都系啊， 系啊，我觉得咧，直到成个世界都有个粉红海嘅感觉。除咗因为 Anson Low 之外咧，当然系因为一部电影啦。 系 呢一部即系大家儿时都可能有玩过嘅玩具嘅电影一出咧，都真系可以话风魔全球。咁但系我今日想讲咧，未必净系讲个电影本身，我想讲佢嗰个市场推广嗰个宣传攻势，点解会被啲某啲嘅甚至乎啲大行咧攞嚟做一个 case study， 去 同佢讲话点解佢咁成功嘅咧？ 成功将佢个 Mattel 啊，即系都可以将个股价起死回生啊！呢个又一个番外篇嘅电影嚟嘅，随时系。 嗱，先讲究竟有几成功先，我哋要讲数字噶嘛？ 好啊， 讲下即系实际有几多嘅票房收入先。嗱，呢一部戏本身咧就系用咗$146 million去制作嘅，但系只系开画当日，净系计美国本地咧已经系$162 million，已经翻咗本啦。只系开画嘅第一个 已经赚紧钱咯， 净系美国本地啫。咁所以你知道到而家咧，平均嚟计佢每日嘅进账咧系2000万嘅票房，到暂时咧已经系$775 million，即系接近60亿港纸嘅票房收入系全球噶啦， 发咗达啦已经 系啊，系咪啊？即系卖空手可以卖几多先有呢个数字咧？ 系啦，系咁啊。评分秋色嘅，其实北美票房就系依家有个新嘅 hashtag 叫做 Barbie Hammer 啦，咁啊就系另一部澳本海默咧，亦都攞咗一边嘅票房嘅，咁之前喺节目都有讲咧，其实啊老师啊 即系汤告老师咧、都大失所望啊吓！依家都系出到上一集啫，就已经唔够个换衫公仔同埋个原子弹之父去打， 超悬崖既然唔够，下一集有咩符 fit 咧？ 系啦，点搞咧？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咧？咁啊，外国好多文章都系分析嘅，不过净系呢个换衫公仔电影嘅成功原因，应该都仲有好多。 系啊，因为其实头先讲到呢套戏嘅制作成本咧，就系146个 million 啦，其实佢系用咗多过呢一部戏制作嘅成本去到做个宣传费，差唔多有成12亿咧系纯宣传嘅啫。呢10亿点使咧，又可以揾啲数字同大家讲下嘅。其中当中包括有啲咩咧？佢有好多唔同嘅 partners， 有好多唔同嘅合作伙伴，有保险公司，有游戏机嘅手制，有电动牙刷，有化妆品，仲有一啲系雨落雪糕啦、旅行夹啦，甚至乎咧系好多其他嘅用家咧都会有见过。漢堡包又整個粉紅色噶啦， 係、 但係最大嗰一個嘅宣傳攻勢咧，就係佢曾經試過同一間咧唔係酒店式嗰一種租住屋嘅平台啦，嗰、個公司咧就喺翻佢呢一部電影原著嗰一個嘅戲入邊嘅地方 Malibu，即係喺洛杉磯對外少少一個都富豪區嘅地方咧，真係整咗一間真人版嘅夢幻屋出嚟，然之後就話你知呢一個 party 咧係阿 Ken Ho 俾你嘅，咁、所以佢同你玩呢個遊戲嘅時候咧，你租呢一間屋。透過呢個平台，咁咧就會包括咗你可以用曬阿 Ken 成個衣櫥入邊所有嘅衫啦。 有冇得租埋真人版嘅 Ken？ 我都想，如果有埋嘅話，我都會去租。咁當然咧，除咗有阿 Ken 之外，咁當然有翻阿女仔啦嚇，咁都會有翻好多其他嘅配套啦。你可以個泳池啦，跟住又可以有舞池啦，户外室外嘅舞池，真係同套戲係差唔多嘅。 呢、這個電影咧。你想讲佢咩电影？你讲阿 Ken 嗰部电影咧， 系啊， 换衫公仔都费事。 系 阿 Ken 嗰部电影啊， 横掂都系冇人理佢嘅，套戏都系咁样讲嘅啫。 系啊，诶，入边啲对白写得好好啊 ，Vicky 都睇咗啦，系咪？ 系啊，系啊，其实都几中意啊，同埋啲好多对白好深刻啊，其实佢都几好想同大家讲好多 message， 其实我都觉得佢几成功 嘅。系啊，作为妈妈，我睇过咧就最深刻有一句就只不过系呢一个戏入边咪一段好长独白嗰一位嘅妈妈嘅，佢讲话即系其实做妈妈，我哋只可以做嘅就系企喺度喺原地，当你个女行到咁远咁上下嘅时候，佢拧翻转头，你俾佢睇到佢行咗有几远。哇，催泪啊！一路真系即刻攞翻包纸巾出嚟啊！ 系，我又唔系睇感动位，反而有两个位咧，我觉得几。值得欣賞。第一咧，呢個換衫公仔公司咧，肯自己柴自己台啊。因為咧，過往嗰二三十年咧，其實好老實講一句，就係佢都有成功過啦，有失敗過啦。咁點樣可以將自己過往失敗嘅例子打翻自己塊面咧？咁呢個喺套戲入邊都好多揶揄啊，係用翻佢自己個戏入面嘅 CEO 去讲返喂呢一隻公仔仲喺度嘅咩我已经停咗佢产㗎喇喎呢隻公仔点解会怀孕㗎咁样。因为呢其实佢係讲緊一个女性嘅成长过程嘅。咁你女性成长过程你会有青春期啦你会怀孕啦你会选择自己唔同嘅性向啦等等性性啦。咁佢其实都用咗每一个换衫公仔呈现嘅。咁但当然有啲卖得有啲唔卖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点子又几好。第二呢就係个制作。因为呢你会睇返个拍摄过程之中呢阿赖恩高斯灵啦同埋呢一个马哥罗比啦係要諗返啲中文名嚟讲啦。咁呢佢哋呢渡过嗰个乐园嘅过程之中未有蛙艇又上太空咁样。全部呢都系用一比一嘅实景去做㗎。佢下面呢嗰啲海浪呢系搵啲工作人员呢下面转返啲海浪。 系啊！ 哇，呢、這个咁 low tech 嘅技术咧，我够胆讲咧，下年咧奥斯卡咧系必定会用翻一两幕嚟致敬翻呢个场景嘅，系一定啊，系啊。 讲 low tech 呢样嘢咧，都有一个几得意嘅小插曲咧，就系话说咧呢一部戏制作嘅过程入边咧，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有一只厂出油漆嘅系冇晒粉红色油，咁开头就谂住啊，系咪真系咁受欢迎啊？套戏都未拍就已经冇晒啲粉红色嘅油嘅咁。原来咧就系呢一部戏入边咧，经常都会见到嗰个大布景嗰座山咧， 系啊， 咪系粉红色嘅， 系实景嚟噶嘛， 系实景嚟噶，佢唔系用特。亦都唔系专登去调色调翻嗰个粉红色，佢系专登要嗰一只粉红色，咁所以就用晒佢咯。 系，所以咧，今年咧，其实你话头先讲嗰两部电影评分秋色咧，即系小白都应该知道，譬如《澳本海默》咧，佢嗰个导演啦，基斯道法路难啦，咁其实佢都系。成部戏都唔用 CG 㗎嘛。 係啊。 即係今次澳本海默唔用 CG 啊。即係情况就好似换衫公仔呢部戏咁我哋好少用 CG 啊。好多系用真嚟拍。 喂，大佬，你点样放一个原子弹出嚟啊？癫咗咩？地球会毁灭噶，或者毁灭性影响。跟住佢就真系路兰咧，就揾咗好多科学家咧，真系去每条钨丝线啊咁去做咯。同埋咧，佢入边咧有啲过境咧，系做紧电路嘅一啲走向啊。即系如果你细个有读physics 嗰啲咧，啲電路圖咧，咪嗰啲電子唔知點樣喐啊， 都 知或者啲粒子點樣碰擊啊，咁咧佢唔係攞一啲叫做 default 或者即係電腦有嘅嘢啊，即係電腦有嗰啲粒子撞擊一定可以 call 到好多啲畫面出嚟啦，佢重新再拍過咯，佢可以俾後世人再做一啲新嘅素材啊，即係如果你下次再做一啲粒子碰擊嘅一啲畫面咧，即係新聞片啊，你有陣時新聞片都會做一啲粒子碰擊嘅畫面， 或者課室入面需要用到嘅時候， 係啊，做教材， 係啊， 或者話俾其他人聽，其他製作團隊聽可以點做？ 哇，好瘋狂啊呢一件事，所以咧叫做外國票房好咧，係因為觀眾都睇到哇呢兩部電影好有好有好有誠意去做呢一件事，而今次咧基斯洛伐路兰呢一部电影咧，都系疯狂噶。佢改变咗个模式，因为咧未上映咧已经分成啦，即系每一张飞咧，其实基斯洛伐路兰系可以分到钱嘅。根本喺外国嘅制度系唔可以噶嘛，即系通常你拍完一部戏啦，一定系有钱赚，跟住赚完嗰个钱咧，先分，有啲啊分俾叫做演员，有啲啊分俾导演，有啲分俾发行，有啲分俾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咁样。佢唔係啊，路蘭係你而家每買一張飛入去睇呢部戲咧，佢已經咧有七分之三，有三成係路蘭自己落咗袋 了。哦，即刻落袋啊！ 即刻收錢呢一個咧，係、 啊、 前無古人嘅基本上。你唔好同我講低成本嗰啲啦，即係你突然間講啲，喂唔係啊，有啲用十零萬拍嗰啲都可以個導演即時收錢嘅、哦。咁你舊時個年代有個導演喺門口收飛錢添啦。系啊，你有啲舞台剧小本嗰啲，可能个导演喺门口即刻唔使噶啦，你即刻 自 演的噶啦， 系啊， 系即系意思系咁，所以个电影嘅生态模式根据呢两部电影有少少唔同咗， 系啊，同埋咧纯粹从呢一个荧幕当中衍生出嚟，我哋现实生活有啲咩嘅影响咧？首先讲过一堆嘅产品咧，就系从合作嘅方式去到有个影响啦，有个直接嘅销售上面嘅增长啦。但原来咧睇翻呢一部嘅换衫公仔嗰套戏咧，都有另外一个嘅即系算系副产品咧。是突然之间多了很多人去找他的、就是他们两个主角坐过一部古董车了。话说呢、这一部的古董车呢，当然有型号啦，喜欢的朋友可以很容易找得到啦。平时来讲呢，原来在美国的古董车市场呢，都是逢夏天是比较多人找古董车的、尤其是啲开逢款式那种的古董车，因为出街型一点嘛。 在哪里找呢？通常是不是去古巴那里找呢？因为真的最大的古董车输出国呢就是古巴啦，因为古巴停留了一个年代的嘛。啲汽車啊，係咪先？ 係喎，但呢一部咁特別嘅古董車，純粹係呢一個型號咧，由呢一套戲唔使話上映開始啊，淨係佢嗰套嘅宣傳片一出咧，到而家搜尋嘅增長咧係超過120%，即係多過翻倍啦。咁點解會咁多人揾佢咧？同埋究竟係咩人揾咧？呢個世界上而家好發達，知道係邊個人去揾啲咩嘢噶嘛？佢就發現咧，唔再係一啲所謂嘅富豪啊，或者係有翻咁上下事業成功咗嗰一啲嘅人士去揾呢一啲富豪。古董车啦，系一啲真系年轻啲嘅用家，系另外一个新世代，系唔同嘅 generation 嘅朋友，可能纯粹系因为呢一套戏嘅影响，去尝试了解一下，咦，其实古董车系点样嘅咧？本身可能佢谂住买一啲比较二手啲嘅平价啲嘅实用车，但咦唔系，原来价钱唔系差好远，可唔可以型啲先？咁、所以咧就突然之间杀出一条嘅血路咧，就系多咗一个年轻人嘅市场，开始去试下，咦，不如我都挑战一下，可唔可以买到古董车啊？ 可以噶，古董车最大嘅挑战系咩啊？ 维修咯 ，maintenance。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with your greased up and heavy metal toys. So beefed up you can't get through the door. It's your time to break through. Batman to the rescue. Bobby, your time is up. You will not take our voice. See, I'm the groove catcher, hottest thing. Six pack and tight G string. Baby 个成功之处当然就是个原声大碟啦，都是找你好多隻手可以的歌手帮他们重新打了一些全新的作品的。这隻歌亦都是来自 Barbie 那套电影的主题作品，有来自 Sam Smith 的全新歌曲叫做 Man I Am。 晨光第一线。 咦，我出翻 Vicky 嗰、那个，佢慢慢飞欧咗，因为 系、哦、啊， 要啊 ，Vicky 到你讲嘢啦， 系啊，即系其实咧，我都睇咗啦，上个星期睇咗呢套戏啦，跟住咧，其实都见到咧呢排嘅热潮咧，其实都系。好多人咧都會好關注呢一樣嘢嘅喎，即係咧就係粉紅色嘅世界啦，係咪？嗱、啊，其實今日嘉明咧都係 好粉紅啦， 係啦，好粉紅啦。其實有好多人咧拍片啊、影相啊，唔單止其實就係因為呢部戲啦，其實係反而係顏色嗰邊咧去充斥住我哋嘅眼球喎、 嗯。 即係好似你有冇覺得因為呢一種顏色，其實成個好似大環境，成個人都開心咗啊，會令到你哋都會啊，我不如今日都試下穿粉紅色啊咁樣啊。 係喎，我就好容易被感染嘅。 係咪女士好啲咧？係咪啊？ 我直頭覺得因為呢一隻顏色。令到我感覺上好似全個世界都係同嗰套戲有關咯。嗱，譬如話有間咖啡店最近同 Blackpink 做咗一個 crossover， 完全唔關事，但你都覺得係咪又係佢嘅宣傳嚟㗎？嚇、 啊，好誇張喎！一個咖啡壺啊， 係啊， 賣到10,000蚊喎，之後 炒價嚟嘅， 但係好靚喎。 咁梗係靚啦， 10,000蚊係咪啊？ 唔會， 但係好似就嚟散團啊嘛，係咪 Blackpink？ 咁所以都係有即係、就是、有呢啲咁樣嘅關聯、 啊，應該有啲價值啊，應該好似話有啲。成员唔签啊嘛，唔签嗰班公司啊嘛，好、這個、震撼噶呢间消息，重磅消息嚟噶。 咁男士，男士又会唔会因为咁样，你都会选择行街嘅时候，其实咦，好似啲 T 恤有啲粉红色，冇去到嘉明今日着咁鲜嘅，可能粉啲嘅，你又会唔会考虑想试下买呢一啲嘅嘢咧？ 唔会噶，因为呢个时间我同小白可以发挥下啦。当佢哋讲呢个换衫公仔讲咁耐嘅时候，记得咧之前咧喺小红书咧都有啲内地嘅网民话。喂，香港啲男士咧得三种颜色嘅衫着噶咋，净系咧，唔系，系深蓝、黑色同埋灰色衫，系啦，大概呢三种 色都多嘅， 白色都多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就系深蓝啦、黑色啦，同埋灰色啦、白色都有嘅，白色咧系少啲，你要明白一样嘢，香港夏天真系比较热啦，白色咧系容易透嘅， 系啊， 咁第二咧，香港嘅男仔咧几靓啡嘅。系、啦，我身即系我读男校啦，小白都系读男校啦，即系因为你系比较执政嗰一类啦，但系你去观察翻呢个世界其他男人 咧，所以以前 咧 都系中学嘅时候，我都系秒我啲同学噶， 系啊，因为嗱，等等先，虽然咧你系秒啫，但系大众系我哋， 冇错， 你系小众嚟嘅， 我承认 小众嚟嘅，即系嗱，好老实啊，即系你哋都有另一半啦，即系嘉明同埋 Vicky， 你嘅老公或者另一半都唔会系太执政啊，好老实， 执政啊， 执政啊，系嘛， 执政啊。 哦， 好幸福啊！ 同埋佢都好中意着红色同埋粉红色嘅嘢噶。 我咁可能佢从事艺术，气氛浓厚啦，即系你正常揾个马佬出嚟咧，一定唔系噶。系啊，我见过做金融有啲同事条胎咧，永远都系得一条胎。咁我就问佢话：，点解你永远都系条胎嘅？其实我所有胎咧都系巢噶，得呢一条系直噶咋。咁、所以咧之后就挂咗喺架车嘅后面， 哦、 后边。扶手嗰个位咧， 咁就长期都直啦， 长期都直咯， 哦、所以就永远都系嗰一条， 系因为唔会再炒咯、 哦。 竟然因为咁样，你谂下你肥到咩程度先会容许自己日日戴同一条胎、而因为想直即系直不甩啊条胎，几古怪啊！所以佢 小白应该系会系知整噶。 知整啊！我唔知整， 你自己有要求噶嘛？你话处女座， 我有要求，但我系唔系知整，系整洁， 系整洁， 整洁，我就觉得应该系已经对我嚟讲系足够啦。同埋咧，你翻咁早咧，好难每日又要执定谂定啲衫啊，我就冇乜呢个心机。 睇下有冇机会就喺自己个车厢嗰度先变身咯。 系 啦，嗱，头先讲嗰三种颜色中唔中你心目中谂嗰样嘢 ，Vicky？ 嗱，其实咧，大家男士咧，我觉得就系正正呢一个热潮，其实真系可以尝试下去着呢一款嘅颜色嘅衫或者裤，其实。又唔一定衫裤嘅，你可能你对白色嘅波鞋，可能你系鞋带粉红色咧、或者会唔会有啲小嘅饰物都系呢啲尝试喺啲粉红色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原来粉红色咧系有疗愈嘅感觉噶，系、因为咧喺以前讲翻少少历史啦，喺以前咧就系喺十八世纪嗰阵时咧就系啱啱出没呢一种粉红色。其实嗰阵时嘅粉红色咧系代表一种高尚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嗰种颜料咧唔系咁容易有噶， 要沟好耐先整到， 要沟出嚟嘅。 嘅，咁所以系一啲好有钱嘅人啊，先至可以拥有嘅颜色，系身份象征嘅地位嘅标志嚟嘅。咁、但系慢慢慢慢啦，将呢一样嘢咧去平民化咗之后咧，大家都好似慢慢慢慢标榜咗，好似粉红色，好似望落好舒服，变咗系女士嘅嘢，系咪？咁、其实男士咧，我觉得都唔好俾佢标签，即系好似套戏入面讲，唔好俾人标签，自己喜欢嘅嘢就去做咁样。 但套戏入边喺度讲咧，佢哋制造啲商品咧就迎合大众啦，我哋咧都系被商品主导嘅世界嚟嘅，我都想揾啲粉红色嘅嘢。你而家唔系等等先，你入去一间正常嘅连锁男人卖衫嘅地方，你揾到几多样粉红色嘅嘢？你买你揾到出嚟，我帮你买晒佢。 揾到仲要个 cutting 啱我哋喎。 系啦系啦， 我特登去揾。 系啦，我帮你买晒佢。即意思系咩呢？我就是反转咁样讲一样嘢，其实都系商业主导啊，人哋出我先有得着噶嘛。 系啊， 你唔出。我冇得着。 我突然间谂翻起，我以前咧都有件粉红色嘅 T 恤嘅，有段时期咧，我一着即系初头都抗拒啊，粉红色会唔会对个卡拉通难就啊？但原来咧个系一个心理关口，你肯着一次，你发觉原来咧系好 sharp 嘅，同埋出边啲人即系坊间所有人都会觉得，咦，哇，今日你着得好靓，系好原来呢个 effect。 同埋你有啲叫做 fashion icon 去着咯，你试下。我記得嗰陣時有興過一系列嘅粉紅色衫嘅，就係嗰陣時即係嚟到特警年代嘅古天樂咧。就去着嗰啲好貼身嗰啲粉紅色衫，就係粉紅色 T 嚟啊，日系嗰啲 T 咧。咁因為佢又心口脹卜卜啦，古仔。咁另外佢皮膚又黝黑啦。咁你成件事着出嚟咪幾好睇咯？ 對比好靚 我。咁咧就多咗人着粉紅色衫嘅，我有留意。之後咧就冇人夠膽挑戰古天樂啦。其實唔好話之後啊，依家都冇人夠膽挑戰古天樂。 等你嘗試下，可能啲商家而家聽到咧，即係點解我都會提醒大家就係、是、男士都可以試下著咧，因為顏色咧呢個心理學嚟講啊。其实有研究咧，就系喺八十年代有社会嘅学家咧，喺一个海军嘅牢房嗰度咧，就游上咗粉红色，然后就令到嗰啲人咧，结果大大减低咗佢哋嗰个攻击行为啊。 可能真系 系啦，因为粉红色咧系有一个温柔嘅力量，系啦，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可能有啲情绪崩紧嘅时候，就会可以用好可以用呢一种颜色嚟到去疗愈我哋嘅身心灵，就可以即系其实原来粉红色咧有软化攻击同埋安抚浮躁呢一个 terms 嘅，咁所以。 粗底嘅老板嘅 office 房会唔会可以都考虑转转 或者系身边嘅人知道佢浮动嘅暴躁咧，着下多啲粉红色。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29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严正生效啦。咁啊，投资市场咧都热辣辣啦。咁啊，睇翻今晚美股咧升跌不一，不过琴日港股咧就我哋嘅嘉宾都严重，好似咧港股升咗上去咧，都其实未升穿个 trading range。边位嘉宾咧就系我哋嘅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琴日你已经讲啦，话喂个上升格局都未形成事，咁样都真系有机会回翻啲，真系琴日港股都系咁样啊吓，咁啊一开出嚟咧，其实升200几点啦，咁啊其实到中午咧已经系倒跌啊，倒跌100几点啦，咁最后收市都跌几十点啦，但系都其实有啲利好刺激噶咯，包括咧叫做汇控咧出业绩，其实份业绩都几好，一阵等 Kenny 同我哋详细分析啦，汇控就。 不过宏观少少啦，即係睇环球嘅金融市场以至啦今日港股呢都系咪争啲啲呢，而八月第二个交易日系咪已经又要落返去两万点楼下啦 ,Kenny 你点分析㗎？嗯。 是啊，这个就成日我哋都是担心港股方面呢就是有头位冇尾阵啦。因为最主要其实个问题在于我哋成日都讲呢，就是因为港股方面呢都是缺乏一啲比较长线少少嘅资金去买卖嚟㗎。咁所以呢形成咗个譬如北水都系比较短线少少啦。咁所以形成咗呢嗰个市况方面呢都系比较唔稳定㗎，或者个升势呢都唔系话太过持久啊。咁就嚟緊都仲要睇基本面，就係話陸續會唔會有多啲係即係嗰個係推動嗰個經濟嘅措施啦。因為我哋過咗呢個係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嘅話咧，咁其實你而家睇到開始國家都陸續出一啲係政策，包括琴日國常會啦，咁都有再有啲新嘅係呢個係即係強調翻啦呢個推動消費啊啲政策，包括汽車啦呢啲啊，咁所以就睇下嗰個力度上邊咧會唔會進一步加強咯。 咁汽车就一阵先再跟进啦，咁要睇下啦汇控出业绩啦，咁出嚟呢上季多赚呢 89%， 咁更加会个回购金额都几大力度喎，咁但係呢见隔晚美股个 ADR 呢汇控已经垂返啲落嚟啦，咁唔知係咪获利盘出现啦。嗱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汇控今次份业绩呢係咪已经呢越做越好啦，同埋呢老实嘅睇返呢今年年头到依家8月2号啦，其实蓝筹股嘅表现咧，汇控咧真系叫一浪高一浪啦，即系讲紧图表形态。Kenny， 你点分析噶？ 其实系嗰、那个基本面同埋个技术走势都系好嘅，因为我呢个就系汇控方面咧系典型受惠翻呢个系加息周期嘅股份啦，因为始终汇控方面咧嗰个系 deposit base 比较大啦，咁如果你而家 HIBOR 方面咧成日都咁高企嘅话咧。咁其實就絕對係會幫助得到咧，佢哋個收益率係提升啦。咁當你見到佢哋嗰啲係譬如 ROE 嘅目標方面咧，都會有所提升嘅。咁加埋就經濟叫穩定翻啲啦。咁所以佢哋嘅資產質素亦都係即係轉翻好啲。咁所以你見到個背外匯帳撥備上面嘅水平都係會降低嘅。咁雖然咧就係話加息周期可能都會係完結啦。但我相信就個息嘅高企嘅情況都維持一段時間嘅，咁尤其是香港方面咧，個 HIBOR 都係偏高嘅，係續都係，咁所以變咗匯控呢啲股份咧我相信短期都會維持強勢咯。咁但係當然個股價已經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噶啦，我覺得就冇貨嘅就未必一定咁需要高追，但我覺得有貨咧可以放一放止腰線，因為始終嗰、那個回報率上邊咧都會繼續有所提升嘅。 係啊，因為得匯控呢一隻股份好似即係年頭到依家即係真係做到嗰個財息兼收啊，即係又賺價又賺到息啊，係咪啊 ，Kenny？ 你就算even 依個係恒生咁樣，雖然大家都好多時都會係匯控都會拼埋恒生一齊比啦嚇，咁但恒生都股價都係順息噶，咁呢、這個當然恒生股值相對嚟講比較高啲啦，咁同埋始終恒生又比較係集中翻喺本地，尤其是啲按揭業務都多啦，同埋內地嘅貸款啦，咁本地按揭業務咧呢、這個就雖然都會受惠加值嘅，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樓市上面呢大家就睇得即係比較冇咁樂觀啦，因為嗰個交易量相對嚟講真係少咗，咁自然就按揭個需求都會降低啦。 咁樓都真係爭少少，你見到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連續跌咗第二個月啦，盈利都有機會跌第三個月啦。咁不過嚟緊呢特首就出施政報告，咁通常施政報告之前呢可能有啲曙光啩，唔知係咪呢，嗱呢、這個都係指聞樓梯響呀，咁所以即係嗰啲業主們都要後實呀，究竟係咪呢，咁樣可唔可以即係令到嗰個樓價有少少回升嘅跡象呢，咁到時再同 Kenny 再多講。 我覺得呢個就都係有需要再檢討一下，因為講真真係呢啲樓市，即係本港嚇，本港樓市嗰啲係真係調控措施嘅話咧，哇都維持咗一段好長好長時間啦。即係而家個樓市同當日嘅話咧，就真係參天拱地啦。咁同埋第二，我覺得就樓市個目標係希望即係政策希望個目標係便利啲市民咧可以上到車買到樓嘛，就唔係不鼓勵地佢哋買樓或者限制佢哋買樓嗰個情況嘛，所以我覺得都應該係即係檢到一下，睇究竟會唔會有啲措施係避免咗即係炒風熱之外， 系令到啲市民买到楼咯。 系啊，你见下中央政治局都冇再提房住不炒啦，咁啊，唔知香港呢边会唔会将条红线都放一放咧？嗰啲 DSE 嗰个税收系咪要检讨？因为真系嘅，即系如果喺经济嘅角度睇咧，一个政策冇可能即系讲紧五至六年，以至十年以上都系维持住嘅，咁系唔完整咯。咁睇下有冇方面，即系有关方面就检讨一下啦。好啊，主要角度咧，同 Kenny 睇下啲公用类股份啊吓。咁啊，港灯都出业绩，咁啊，港灯中期息咧都派15.94仙啦，股息率有6.6厘，咁啊好跌啦，开始咁，半年顺利咧都增加10%。大家都知道咧，香港都几热噶嘛，咁啊，能源嘅消耗或者电费都真系有加到啦。好啦，交俾 Kenny 讲下咧呢个公用股板块嘅业绩啦，唔该， 公用股咧就业绩就当然系都符合到预期嘅，因为都系同经济复苏或者疫情之后复常有关，对电力需求都会增加。咁好简单啫，大家而家出街食饭都多咗啦，即系之前疫症最严重嗰阵嘅话咧，就想出都未必出到噶嘛。咁当然因为始终香港方面咧就嗰啲商业用户用电嗰个系即系比例系相对嚟讲会高，即系当然住宅即系以百分比啊，住宅可能都系高嘅，但系咧你话。用電量嘅增長嘅話咧，就一定係商業用戶噶嘛，即係你屋企唔會突然間無啦啦用到好多電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係商業用戶嘅話咧，你開長啲嗰個營業時間啦，多啲人嚟幫襯嘅話咧，個電嘅使用量就會增加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係正常嘅。咁第二就係話嗰個息嘅問題，因為之前咧其實啲公用類股份方面咧個股價跌得都比較嚴峻，就因為出面個息加得比較勁啊嘛，你擺喺定期都五厘啦，銀債都五厘，最少五厘啦。咁所以變咗形成公用類股份嘅話咧，你一定要落翻去六厘或者樓上咧先有吸引力嘅。咁之前啲公用股咧普遍都係四厘嘅啫嘛，咁即係話你嗰個股價要跌咯。咁跌到落去六七厘先有吸引力嘅，咁而家就股价已经调咗嚟呢啲位咧，开始个腰咧系比较有竞争力啲啦，咁所以你见到股价开始稳定同埋有啲升幅咯。咁我觉得就公用股如果你作为一个收息即系长线收息嘅话咧，咁我觉得都呢啲价系 O K 嘅，因为虽然你睇翻而家出边嗰个系定期存款嘅息系高，但系未必话长期俾到呢个你啊嘛，咁我哋都会觉得。会有即加息周期完咗之后咧，都会有减息周期啊，不过争在时间几时嘅啫。咁所以变咗公用股去到呢啲位咧，如果长变计啊，拉长个回报咧系有吸引力嘅。 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Bye bye。 Sing 遗忘过孤寂，平时很出激，善有见识。 8:25 Kelly 陈慧琳谈情的价值， 点先算是 good morning？ 每朝叹翻杯热咖啡，计我话就瞓到自然醒。 要每朝注入正能量， 当然要听住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10:00， 每日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同娱乐。 有晨光第一线，先是最好的 good morning。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嚟到8月2日啦，好多嘅家长都会选择咧飞一飞噶啦，无论点样咧。都已经进入咗暑假啦，而咧好多学校咧，其实咧8月中咧又开学噶啦，系咪啊？ 系、哦，咦话时话我细嗰个仔仔，佢8月中因为幼稚园啊， 系 开学咯， 系啊， 又或者啲小学会有啲预备班咯、 哦，系、哦、 先小嗰班嘅家长就会知道，譬如话8月21日嗰个星期就会有啲预备班啊，嗰、啲小学嘅 O day 啊，咁、就会开始噶啦、 哦。如果上中学嘅朋友咧，有机会中学都已经会准备一啲叫做体验班，又俾佢哋试下。中学的生活是怎样？ 我见好多中学生成日话，其实冇放过暑假咯，全部都是补课嚟嘅。 系啊系啊，嗱，总之8月2日到8月15日咧，就应该系飞嘅高峰期嚟， 黄金期啊， 系啦， 飞都贵啲啊。 系因为即系头先我有讲啦，小白都讲咗个叫做原因出嚟，喂，啲细路仔开学啦嘛，15日打后，咁啊呢10日你点都4日3夜啊。我身边好多朋友仔叫做有啲小朋友系读紧幼稚园，都系呢段时间飞嘅，都系呢段时间飞嘅，咁绝对系高峰期嚟嘅。咁啊，好好啊。咁机管局咧近日咧就有一个咧新嘅 service， 几得意噶。咁啊，主打咧商务客，但系咧你家庭客有机会都帮得到手。大家咧去旅行嘅时候，如果系家庭客啦或者商务客咧，你咪成日要有几个行李咧驮手楞脚嘅。嗱、我先讲咗家庭客咧，你太多行李咧，其实你未必推到架 B B 车嘛，你明唔明啊？咁、有一样 service 咧就系、是、啊。机管局近日就推出上门行李托运服务，即系咧会有个机管局嘅员工咧上到你屋企，譬如你住乜乜大厦嘅4楼 F 咁先算啦，佢就揿钟啊，白先生你系咪有2-3个行李咧要托运噶？咁你就逐件行李去计，佢就会将嗰啲行李咧就摆上佢嘅车，送去边咧？送去，譬如你要去冲绳咧，个行李就喺冲绳嗰度攞啦。 哇！爸爸要听啊，这个情报好重要啊。 系啊， 点解咧？ 因为通常爸爸攞嘅啲行李 啊，因为咧佢呢个咧成个过程嗱，好多人都会好担心嘅，话喂你攞咗个行李去边啊？失窃咁点啊？唔见嘢咁点啊？放心，成个行程嘅过程入边，机管局嘅员工咧会有个 cam 嘅，佢会影住。攞咗边件行李，边3件行李咁样啦，跟住上到架车，运送架车，架车咧亦都有4个镜头。 哇，犀利！嗰、个真系叫 camman 喎、 哦，系啦，跟住咧，架车亦都有4个镜头嘅，会影住你个行李，之后就点样去运送去你嘅目的地啦。 我就千万珠宝都唔惊啊！ 系啦，咁又唔好， 你又玩得大得滞、啊， 副鞋咪好啲、啊。 嗱，个收费咧唔太平嘅，不过咧系几supreme 嘅，我觉得呢一件事系，即系佢单件行李收费370元，就机管局收嘅。咁俾啲商务客几好，如果有阵时，譬如你去个地方开个会咁样，咁你冇理由得翻半日时间可以游历下香港，食下蛋挞啊，饮杯奶茶，你都要成个夹咁样楞住噶嘛。咁嗰啲商务客咧就会话啊，我而家喺酒店啊，你将个行李咧攞咗，跟住就帮我运翻去斯德哥尔摩个机场啦。咁佢就两手揈揈攞住个 pass。 passport 就可以上機， 嗯， 咁咪舒服好多， 係啊， 舒服， 瀟灑都係金錢堆砌出嚟嘅， 係啊，你都係俾多三百零蚊啫，但係你換來一個輕鬆，係 啦， 寫意喎， 幾有型啊， 啊幾好呢一，這個咧，都可以透過大電波推廣下啦，就係，是，機管局嘅上門嘅呢個托運行李服務啦，咁，而且個流程，我幫大家睇過，其實都幾穩陣嘅，幾妥貼嘅，會入曬袋啊咁樣啊，成程又有 cam 幫你剔住啊，你又唔使驚唔見啊，同埋唔見咗咧，佢驚過你啦，機管局。 我唔知保險 cover 唔 cover 到嘅咧， 佢可能本身機管局 應該 有 賣，佢呢個價錢應該有賣嘅。 系啊，所以大家飞嘅过程之中，睇下有冇啲新嘅叫做 service 啊，或者服务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啦，都系嗰句，祝大家旅途愉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凌晨收回西隧，并且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私家车使用西隧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增加至30元，过海的士或一收25元，但是如果在非过海的士站上车，乘客要比双程隧道费共50元。有的士司機估計有機會增加乘客用西隧的意願，但是主要視乎目的地。又認為紅隧地點較四通八達和方便，對分流作用抱觀望態度。亦都有的士司機說，紅隧無論去東面或者西面都方便，除非在繁忙時間當紅隧塞車才會選擇西隧。有的士司機就認為，如果過海的士收費調整至15至20元，才會增加乘客坐車過海的意願。美國一個大陪審團調查前總統特朗普涉嫌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之後，決定起訴他四項控罪，包括串謀詐騙美國、串謀妨礙官方程序等。特朗普被傳召星期四在華盛頓出庭。起訴書指出，特朗普當時決心繼續掌權，並且散布大選舞弊的謊言，聲稱自己獲勝，尋求推翻選舉結果。雖然特朗普多次被告知這些指控是虛假，但他故意無視真相。特別檢察官史密斯說，特朗普支持者前年1月6日攻擊美國國會是特朗普講大話的結果，目的是阻礙認證民主黨對手拜登勝選的程序。司法部將會尋求對特朗普進行迅速審判。發生軍事政變的非洲國家尼日爾，局勢仍然未明朗，部分國家宣布撤僑。法國派出3架飛機撤走本國和歐洲公民，首架飛機從首都尼亞美起飛，但是當時暫時沒有計劃撤走駐扎當地的大約1000名士兵。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表示正是準備撤僑航班。尼日爾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當地上個星期發生政變之後，反法情緒升級，法國駐當地大使館遭到襲擊。軍方領袖上個星期推翻民選總統巴祖姆政權，引起多國譴責。西非經濟共同體更加威脅以武力恢復巴祖姆的地位。鄰國馬里和布基納法索就警告，任何強行恢復巴祖姆政權的外部干預都會被視作宣戰。瑞典駐土耳其西部城市伊茲密爾的名譽領事館外發生襲擊，一名在領事館工作的土耳其籍女子中槍，嚴重受傷，涉嫌開槍的襲擊者已經被捕。司法部長通奇譴責襲擊，並且說已經啟動刑事調查以查明事件。有地方官員就指襲擊者是土耳其公民，來自東部阿格里省，又指襲擊者有精神問題。有報導指事件相信與簽證申請過程之中發生的爭執有關，無跡象顯示涉及任何政治動機。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082点，跌3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43.09，瑞士法郎0.874，加元1.328，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79美元，卖出1,94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今日三条过海隧道咧已经实施新收费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有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正向校园见未来。 新界校长会朱景元会长， 正向教育就系形而上，系一种嘅感觉，系透过教材，而呢啲教材系一啲嘅实质嘅前人嘅经历等等，可以引发到佢嗰个积极嘅人生。 CIBS 节目《正向校园见未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国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做咩啊？今日 Vicky， 今日就系大家瞓觉之前15分钟睇下书，做唔做到咧？平时有冇睇书嘅习惯先？ 有啊有，我好中意阅读嘅，其实真系系。 系咪真系一本书嗰啲啊？ 梗系啦， 因为而家有嗰啲电子书嘛。 我唔中意睇电子书啊， 点解咧？ 因为卖得唔好就知道呢个又系好供需啦、啊。你谂下系咪先？即系如果卖得好，个个去书展啊买电子书啦，点会个个都系一半一半攞啊？有啲嘢咧，你以为十年前就已经冇噶啦，我、哦、十年后仲有咁、啊、样、嗯。你以为二十年前已经冇黑胶唱片咯？依家黑胶唱片卖得好过唱片咁、啊、样，你点估到咧？系咪先？嗯、即系世界就系咁，所以咧，即系睇实体书咧系一种感觉嚟嘅、啊。 我都觉诶、你哋会睇咩书咧？如果拣瞓前十五分钟。 先、 啊、啦、嗯，我睇紧嗰啲厚揼揼嗰啲书噶，而家 厚揼揼 系啊，近排睇紧一本书叫《诶杂讯》，咁啊话咧，你一日入边咧，其实接收好多资讯咧都系废嘅，你点样咧去过滤嗰啲废嘅资讯咧？你要用好多心神去过滤废嘅资讯啊，而唔系用好多心神去吸收资讯啊。你明唔明啊？哇，咁系， 几啱喎， 系咪啊？系咪啊？但我而家睇咗咧头一两个 chapter 啫，未讲到核心嘅，系啦，所以佢呢本杂讯咧头一两。个 chapter 都系讲一啲废嘅资讯，唔系讲笑啫呢、這个。 等你之后分享睇完。 系我道行唔够嘅，小白咧，你睇咩书啊？ 我平时夜晚瞓之前咧。其实我都会睇书嘅、嗯。如果你话强制性睇嘅原因就系因为做嘢啦、啊，因为朝头早嗰啲神光百科啊，嗰、啲一扎嘢咧，其实全部都系有书 嘅， 系啦，功课嚟嘅。咁、通常都系真系用10至15分钟就系会揾晒啲料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兴趣嘅话咧，其实除咗烹饪书之外咧，有好多图鉴。啲图鉴咧就譬如。拉麵2023年、哦、日本拉麵嗰個走勢，係啦，講下入邊嗰啲拉麵有啲咩新嘅花款啊，有啲都幾特別嘅，咁望落哇真係大開眼界。咁另外就係呢個求生書，其實我好中意睇嗰個求生書。 咁、有危機意識啊你？ 係啊， 咁我有咩事都揾你啦。 但係未必救到你㗎，因為我要去現場就係 啊， 我幫你報警。 所以你都係自己睇翻你自己嗰本求生書啦， 係啊，係搞笑嘅。嗰啲書你睇完之後，發覺原來呢個世界有咁多得意嘅求生方法㗎，咁樣有好多新嘅 equipment 咧，都可以幫到自己。咩成結啊？我成結好差㗎，係咁啊都可以 冇做過童軍咧， 冇做過童軍啊，所以除咗係成結之外，仲有摺紙嘅書我都好中意睇嘅。 真係估你唔到喎，你乜都有嘅， 乜都有㗎， 就海納百川。好啦，嘉明你咧嚇， 我講真咧，真係比較少耐性去完成曬一本好似阿歐嗰啲厚沓沓嘅書嘅。我反而近年真係睇得多係咩咧？繪本， 繪本，因為細路仔要講。 小朋友的睡前故事就 我 的 好多 是啦，我就可以交换 是的， 其实各位家长应该做些就是流动图书馆式的交流， 是的，对对， 家长飘书节，即系家长同家长自己飘书， 系啦，即系应该要做啲咁嘅嘢，因为实在小朋友消化一本书都可能会比较快，咁、所以嗰个种类啦，或者系嗰个款式都可能比较多，咁所以反而系近年比较多系佢哋睡前一定要有故事咯，咁、甚至乎有时可以妈妈已经好攰啦，可唔可以唱只歌就走啊？咁啊， 得啊 ，story 咁就焗住一定要再同佢睇咯。 好啦 ，Vicky 你咧、 我就好中意睇啲心灵鸡汤嗰啲书嘅、即系我自己都中意睇实体书嘅。如果瞓觉之前咧，我都会选择。系心灵鸡汤嘅书，即系因为我觉得喺嗰啲书入面咧可以揾到共鸣啊，然后就可以放松，好好咁样瞓觉啦。 咁、希望大家都做到呢个睡前嘅好习惯，阅读十五分钟咧，你个人都会过得好轻松噶。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朋友，又是时候考返个牌啦。今集八月份正式来到暑假这个咁重要的黄金期，请另一位的好嘉宾，就来自循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早苗计划的蔡 Sir Roy。Hello， 蔡 Sir。 你好 啊。我第一次接触蔡 Sir 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是有幸啦听过你其中一个 talk， 咁就是在我的小朋友的幼稚园那里呢，就是讲一些不同关于小朋友的成长的一些特殊的习惯啦、需要啦、支援啦咁样。咁但我觉得呢，当初你第一次讲你 嗰個工作嘅時候，我都嚇，即係下巴跌咗落地下嗰一種嘅驚訝，因為原來你話你係小朋友嘅職業治療師，小朋友有職業治療嘅咩？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家長都會問啊，其實職業治療師可能睇都聽到個 title 咧，都會去諗下職業有關啦。 係咯， 咁應該唔關小朋友事啊咁樣。咁其實咧，職業治療師咧係我哋係兼顧好多嘅唔同嘅範疇啦，都會涉獵到啦。其實最主要咧，真係同職業呢兩個字有關，但係我哋對中文呢個字咧，職業嘅理解可能有少少唔同啊。因為如果我哋翻去英文咧 ，occupation 嘅話咧，其實即係意思咧，我諗簡單去講啦，即係每個人，我哋其實每日嘅生活都扮演緊唔同嘅角色。如果翻返去講小朋友咧，佢嘅角色除咗係父母嘅小朋友之外啦，佢哋亦都係會翻到學校啦、上堂啦，作為學生呢個角色。咁我哋就會有諗咧，其實小朋友佢哋有唔同嘅角色嘅過程裏面，我哋會去睇其實小朋友會唔會有一啲嘅困難，譬如翻學嘅時候佢哋去學習，喺學習能力上面其實可能佢哋未必坐得定啊，或者寫字佢哋未必係話叫做合乎翻我哋平時去睇嘅標準嘅靚同唔靚啊，又或者小朋友好多情緒上面嘅需要，咁呢啲狀況出現咧，咁我哋就會去落手去睇下嘅小朋友究竟有邊一方面嘅需要，邊一方面係障礙咗佢哋，令到佢哋咧可能翻學學生呢個角色佢做得唔係好好啦。咁另外頭先講過，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如果兒科職業治療師咧，我哋會好睇咧，咁小朋友佢哋係做父母嘅小朋友啦、仔女之外咧，其實佢哋一個小朋友，我哋會諗呢個角色其實有啲咩需要咧？除咗我哋講自理之外咧，有個好重要就係佢哋嘅玩樂時間。咁即係話咧，佢哋小朋友其實好需要玩嘅。咁但係可能當然啦，佢哋玩啲咩玩具，同埋玩嘅過程裏面咧，好多時候咧，父母有好多嘅疑問出現。咁我哋就會去睇咧，其實小朋友有冇啲咩疑問，令到玩嘅過程裏面可能玩得佢哋好有情緒，或者好有壓力。咁我哋都要咧同家長去排難啦，去理解翻小朋友嘅需要啦。呢個好重要啊！第二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得意，就係我哋嘅治療上面，我哋嘅課堂上面咧，都要俾小朋友玩嘅，佢要都要開心。咁呢個開心咧，係我哋最緊要嗰樣嘅嘅基礎咯。唔係淨係可能有時候聽到治療啊、訓練啊，好似好悶咁樣， 好似好嚴肅啊，坐定定咯。 咁但係兒科嘅職業治療師咧，我諗我哋去睇啦，小朋友好需要玩樂，咁玩樂其實呢個就喺我哋個訓練裏面都好重要嘅元素咁樣咯。咁當然啦，大人都好需要嘅，咁所以大人嘅玩樂，我哋又會諗另一啲嘅方法去提升佢哋啦。咁樣 有時都會諗咧，點解玩都要學嘅咧？唔係一出世就識得玩㗎啦咩？ 咁係㗎，因為好多家長都會去好擔心喎，玩啲乜嘢令到佢哋係咪佢哋可以咧個基礎打得好？有時候咧變咗係訓練。 系啊， 就唔系玩啊，咁我哋都要同家长重申翻，其实玩系咩意思啦？ 都系嘅，有时候咧都会可能有啲学前嘅压力啦，又或者系好惊个小朋友咧，真系未系跑得起嗰条起跑线上啦，咁所以无论系大洒金钱去买一啲好劲嘅套装又好，定一话咧系真系可能喺坊间揾到啲唔同嘅涉猎翻嚟嘅工具都好啦，有时候都未必真系小朋友最有得着嘅工具嚟噶嗬。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睇咧，我哋反而好多时候太多課程啊，或者聽好多家長嘅推介啊，可能買啲唔同嘅玩具，好有針對性治療目標嘅玩具咁樣。但我哋忽略咗，其實可能好多時候咧，小朋友翻到佢咧，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哋其實可能未必會涉獵咁多玩具，話每樣玩具都有寫到明，其實佢要訓練咩嘅目標。那個反璞歸真先係最緊要，因為睇翻其實小朋友嘗試得唔同嘅玩具去玩唔同嘅，我哋比較多機會去探索。其實呢個喺我哋睇小朋友發展裏邊嚟講咧，係好重要咧，佢可以自由探索嘅机会，咁呢个自由探索对家长嚟讲系好难去学习噶， 都系啊！几时可以放手完全松晒俾佢哋去探索？探索第一个系我唔需要帮佢收拾嘅咧，系咪呢个就系通常最大嗰个争拗点或者嗰、那个、那个平衡嘅位置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家长好多时候同我哋倾偈咧，佢嘅反应咧都会问我哋噶嘛。其实有啲咩嘅训练活动推介，即系未必有时候咧系话小朋友好有需要，佢哋可能 能擔心又好啦，或者係預防性於治療咁樣咧，都會問我哋治療師，其實有冇啲活動係個小朋友都可以玩嘅，玩到佢哋咧可以促進佢哋發展嘅咁樣，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情況出現。咁有時候咧，反而我多數都會同家長講，其實小朋友玩得開心係最緊要，因為開心快樂嗰種嘅情緒咧，先至能夠令到小朋友學習係最好嘅來源嚟噶嘛。咁樣，反而有時候我哋太多規範咧，小朋友未必玩得開心咁樣。 都係嘅，我都記得咧，上一次聽你嘅講座嘅時候咧，你都提到原來有啲嘢咧，我哋感覺上就覺得哇，好似冇乜作用啊，齋玩嘅啫。但原來咧，對腦部發展有緊要嘅，譬如話原來打千秋係好重要嘅喎。 係啊，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忽略咗。原來一啲好簡單嘅遊戲已經好重要，但家長未必會去諗到。譬如頭先舉例打千秋去為例，我哋職業治療師嘅兒科職業治療師咧，一定會同小朋友玩其中一個項目啦，就係打千秋。咁家長可能都會諗啊，咁其實點解打千秋咁重要呢？又或者點解我要揾你嚟上堂係打千秋呢？咁樣咁其實咧，我哋每個活動。本身玩係好開心啦，好重要啦。咁我哋都要知道咧，其實我哋翻翻去我哋職業治療師睇翻小朋友發展裏面，其中有一種嘅方法叫做感覺統合嘅治療手法。而呢個感覺統合治療手法咧，其實咧係講緊小朋友咧，佢有個七個感官，佢係點樣接觸呢個世界呢個環境。而其中一個感官咧，就係、是、打千秋嘅感官。打千秋嘅感官叫做前庭感覺啦，其中一個係扮演最重要嘅角色。而呢個前庭感覺話俾我哋聽，最重要係啲咩咧？就係我哋身處喺呢個環境，呢、這個嘅地球嘅對抗緊個地心吸力係點樣？係發生緊咩嘅回事？咁所以咧，呢一個好重要。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咧，都係做緊一個活動，同地心吸力，我哋擁抱緊個地心吸力。我哋都要識得點樣喺地心吸力嘅拉力底下，我哋能夠企起來，或者係坐好。係咪或者我哋坐好之後進行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嘅自理啊，咁呢啲嘅活動，咁呢個感官係好重要。咁但係咧，小朋友唔係一出世咧就即刻識得點樣去同呢個地心吸力去角力去玩。佢哋咧喺成長嘅過程咧，要有好多嘅機會俾佢探索啊嘛，自由探索。咁自由探索，我真係會講點樣自由啦。但係探索就係探索呢個感官，其中一個感官前庭感官咯。咁譬如佢哋喺 B B 仔喺床嗰度碌嚟碌去啊，係咪喐嚟喐去啊，或者爬嚟爬去？其實呢個好重要噶。咁當然啦，家長有時管教上面咧會覺得爬嚟爬去唔知爬咗去邊啊，咁佢哋咧就會咧覺得，哎，不如坐定定先係最好啊嘛！ 爬嚟下又污糟啦，又唔知攞到啲咩上嚟食啦。 冇錯，咁咧呢一個嘅概念咧，咁咧就會令到小朋友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諗翻小朋友坐定定叫乖。但如果我哋頭先講前庭感覺咧咁重要嘅話咧，其實要俾佢自由探索得夠多唔同嘅活動能力嘅話咧，其實爬嚟爬去先至好嘅喎，彈嚟彈去先至好嘅。咁當然有一種咧係最好嘅。最好嘅感覺就係千秋，因為千秋我哋雙腳要離地，咁離地嗰種嘅感覺咧，對於我哋對地心吸力嘅話，有一種新嘅嘗試、新嘅探索，而透過千秋咧，其實係可以咧好好地去喺唔同嘅。方向裏面咧，喐動嘅方向裏面咧，去探索呢個感官咯，咁樣。咁當然仲有好多噶，玩千秋其實仲有好多嘅幫助噶。譬如我簡單去講千秋，又會令到小朋友其實可能令到佢哋嗰個嘅情緒啊，令到佢哋專注嗰種嘅發展咧，好有幫助咯。 嚇、啊，原來千秋同情緒都有關係，唔得啦！下個星期再請蔡 Sir 同你講多少少先。 可以啊。 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预算命数或太难，再迈进未怕力竭与孤单。如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如同，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中将看到。 56分有 AGNT 呢一首作品啊，《宇宙之约》。 人有唔同嘅花名，原来街道都系一样。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二拉巷、思姑街、长命借、朱士里呢一类奇丽嘅街名呢？你又清唔清楚香港街道嘅花名呢？其中有一条叫做鸭蛋街，你又会唔会记得系边一条街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板街其实就是上环永盛街、啊、原来以前这一条的街铺呢是通通都是卖蛋的、哦。至于点解叫做鸭蛋街呢，不叫鸡蛋街、鹅蛋街、蠢蛋街、皮蛋或者咸蛋或者龟蛋街呢，是没办法啦。原来呢就是因为当时鸭蛋是最卖得的、哦。咁奇怪点解不是鸡蛋的呢，唔通啲人真係攞啲鸭蛋去做咸蛋同埋皮蛋，所以先至咁卖得？原来都唔关事。相信大家都记得香港发展成为金融国际都市之前，本身係一个渔港嚟㗎。居民好多呢都係捕鱼为生。而渔民经常呢走呢一条永盛街去买鸭蛋返屋企。目的呀、啊、就係将鸭蛋嘅蛋白用作呢就係纳染嘅渔网。因为呢个做法可以加强渔网嘅韧力。由于呢班嘅渔民大部分都唔识字，只係知道呢一条街有鸭蛋卖，讲下讲下不如叫佢做鸭蛋街囉。 九点十一分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方面咧，继续啊期待紧啲新嘅业绩出场啦，咁所以咧就升跌不一噶，道指咧继续升七十一点，反而咧标普五百指数咧就要跌嘅。咁至于纳指咧都跌喎，跌六十二点。港股点睇啊？港股咧已经比个 ADR 跌少咗，因为同大家跟进下啦。这个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现时咧低水咧大概啊150点到啦，咁样。咁今日有几只重磅股咧都出业绩啊，睇下呢啲重磅股有冇机会咧拉升翻恒指啦。这个咧就系散户股民今日咧需要聚焦去睇嘅议题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Alex 邝星宇。 开心开心，又到晨光之友，继续有 Alex 喺度嘅 ，Hello Alex，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 系啊，早晨啊，好早啊，平时有冇咁早起身啊？ 平时啊睇情况，因为有时做嘢都会五点钟起身嘅， 咁都系，咁都系。嗱，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一啲就系有关新时代奋斗者啦，里面当中嘅一啲经历啦，同埋得着啦。咁、的而且确，我哋喺完咗呢一个新时代奋斗者之后咧，我哋大家都又多咗唔同嘅机会啦、知道你咧都系有。加入咗香港电台， 系啊，我都系港台同事啊，香港暖流啊， 系你喺当中系做啲乜嘢噶？ 我系做一个主持啦，同埋我系有份唱歌嘅，佢系访问好多乐坛嘅前辈音乐人， 系咁佢对你好有得着， 好有得着，同埋好紧张。 要事前做足準備、 要做好多準備，你知道我的啦，又是一個咁新的一個主持人，所以我要真的要前一個禮拜就開始做好多好多準備，去問問題啦，同埋我睇嗰啲資料咯。 其實好開心，亦都好多謝香港電台咁錫我哋啦，即係俾咁多機會我哋啦。咁加入咗香港暖流之後啦，做咗主持啦，有啲乜嘢感覺？ 我覺得整個感覺是很神奇，因為我同期間呢我是宣傳緊歌啦，我是一個被訪者，同埋我是訪問人的感覺是我要 隨時隨地去轉換 咯，就好像今天這樣， 是啊是啊， 你之前呢就訪問人，然後今天呢就成為我的嘉賓，是不 是啊？同埋呢我覺得是完全是兩種感覺咯，是難啲，我覺得訪問人，因為你要看別人的心情啦，去怎樣 令到人哋覺得傾得舒服啲啦，同埋令到人哋點樣去繼續聽呢個 topic 啦、嗯。我覺得呢個好難對於我嚟講，因為我之前係被訪者啦，覺得哇咁簡單嘅，我就講完嘢就 OK 啦嘛，走得㗎啦嘛。跟住唔係，而家要做好多功課喎。 係啊，一啲都唔容易㗎、啊。特別做電台咧，我哋又要顧自己嘅咬字啦，又要顧我哋嘅速度啦，又要顧唔可以搭聲啦。 係， 你仲要自己按埋 panel 啦，即係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嘢，其實。即系大家只系听到声音，但系其实我哋背后咧，即系佢只手啊，同啲脚啊，即系脚都未去到，即系脚未有嘢处理嘅，系啦，个脑啦又要喺度转动啦，有好多嘢同时间喺度操作紧，所以咧，其实真系唔容易，真系试过先知道，哇！好难， 系要多谢每个工作人员，真系 去教导我哋，系咪啊？系啊，咁但系无论有乜嘢难关都好，相信都系成为我哋嘅动力嚟嘅。我哋都希望我哋做得好嘅、嗯。有冇话其实喺访问当中遇过边一个嘉宾系你都会从中有所得着呢？ 哇，太多啦！如果真系要讲咧，我会讲柱振东老师咯。 嗯， 佢系帮最近帮咗郑秀文。編曲嘅係《我們都是這樣長大了》呢首歌嘅編曲老師， 我好中意呢首歌， 我都好中意，同埋我有機會喺佢面前唱添啊，同埋佢彈，你知唔知啊？ 哇！即係你訪問完佢， 係啦， 然後咧佢就揀首歌。 是跟住佢就弹，跟住 然之后你就 唱， 哇， 好紧张， 我要听重温， 好紧张啊！大家可以去翻平台度听翻啦。 系啊，咁系有冇得 NG 噶？ 可以两次咯， 系 第一次系彩排，第二次就直接嚟。同埋我唔，同埋我要唔可以嘥人哋时间噶嘛？ 系 大师级啊，知唔知啊？ 好想尖叫啊！ 好紧张 啊， 滴晒汗啊！ 但系出到嚟系 OK 嘅 ，OK 嘅 ，OK 嘅， 开心嘅， 开心嘅。 咁老师都系友善嘅， 好友善，好友善，好友善。同埋佢系帮郭富城做音乐总监啦，同埋佢呢排都帮郭富城做紧音乐会添。 咁除咗香港暖流之外啦，其实咧都仲有其他嘅主持节目喎，系咪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就系潮清字，耶！ 嗱，呢一个节目咧就系一班我哋嘅年青人啦，都系我哋自己新时代奋斗者嘅同学仔啦，一齐嚟到去拍摄。咁其实当中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我觉得唔系容易嘅地方系开头系唔系好容易嘅、 嗯， 因为要背个 statement 啦、 嗯， 跟住仲要我哋可能我哋真系未正式开始咁多人一起去做主持做访问啦，同埋倾埋嘅 topic 系我哋平时唔会倾嘅 topic 啦， 一啲一啲啦， 系啦，因为有时候我哋上镜前同幕后我哋可以好癫咁样讲好多嘢，但系我哋喺台喺镜前我哋可能要。要保持自己嘅形象， 唔单止保持自己，都希望保护埋对方。 系保护埋对方，我哋可能会知道大家嘅八卦嘢，系唔可以讲出嚟，人都好辛苦，呢个系好难嘅地方。 系啊，系，我都觉得系。当我哋咁熟，我哋点样可以喺我哋五至四个人当中？ 做翻个平衡 系啦，做翻个平衡，我觉得呢个好难啊！即其实我都唔知道我哋今日咧，即系咁样访问好唔好，因为我哋太熟了。 系 有阵时候观众对我哋其实未必好了解噶嘛，佢都未必知道我哋个关系系咁 friend 噶嘛。咁、嗯、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系要拿捏、啊， 好难拿捏啊！同埋我哋已经今日系已经冇咁癫啦。 系，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收敛 咗，我都尽量收敛咗啲啲噶啦。 系因为朝头早嘅节目。由歌手到做演员、 嗯、 然后又做主持、 嗯、 试过啦，有冇话啊其实最喜欢是哪一样东西呢？ 哇，最喜欢啊，小朋友先做选择的、哦、大人不选择的。如果真的要选择我都是不会选择。 OK， 那或者有没有说哪一样东西是你现在这一刻很想努力做好的，更加努力做好嘅。 哇！我系想做努力想做嘅主持咯。 嗯， 我觉得我呢个系有好大嘅进步空间。 嗯， 好大好大。因为咧做主持，我仲要掌握边个 timing 去问问题。我成日咧会唔够胆问问题啊、嗯，因为我唔知道边个 timing 系人哋舒服嘅 timing。系、嗯、咯，我而家都掌握紧呢啲技巧咯。 咁你啱啱讲到啦，就系、是。希望在主持的方面呢有多些发展的、嗯、即是因为个发展空间都比较大，即是大家一起努力啦。那未来有没有说，即是其实在主持啦、唱歌啦，又或者演戏方面，有没有什么目标又或者抱负呢？ 我的目标啊，我都是想继续唱多些歌给大家听啦、嗯。 会想唱什么歌啊？什么风格？ 哇，其实我好想好想是完全。 我覺得大家唔會覺得我會唱風格啦，我想 crazy 跳舞歌咯，跳唱跳咯，係咪完全未諗過？ 我完全想象唔到， 好想做呢樣嘢。 我支持你，我期待。 你嘅眼神我睇到， 係因為我覺得嗱，即係好似之前咁樣講啊，你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 drama 噶，但係當你有勇敢跳出，同埋你相信自己做到嘅時候，你真係做到喎，同埋。是正的、哦、 是 所以 我真的期待你的跳唱歌几时快点 希望希望明年 那在演戏方面呢 演戏方面我都想其实我想继续上堂上多些堂的跟着、之后去有一个真的被 大家看到我不是可能新时代之前那咁 斯文 咁新人嘅演技俾大家睇到咯， 有惊喜嘅俾大家系咪啊？嗯，咁除咗唱歌演戏之外啦，最近有冇话系玩紧啲乜嘢新嘅活动，有啲新嘅吸收咧？ 我有啊，我去咗一个我觉得对我都好大挑战嘅，就系、考牌潜水。 考潜水牌 系咪好突然？你见到我黑咗好多咩？你睇下， 系嘅，因为你之前真系好白， 系 你而家系真系黑咗， 而家都白咗啲啦，已经 对比到啦， 都白咗啲啲啦， 系啊，白咗啲。点解会咁样去有一个新嘅尝试嘅？ 因为我次次咧，我一每到一年可能两年咧，我就觉得好闷啊！我想做啲嘢刺激自己、 做主持唔系已经刺激咗啦咩？ 但系我已经做咗差唔多半年啦嘛，我就好想再搵啲刺激自己，同埋咧。当你学到啲新嘢嘅时候咧，我觉得好神奇地咧，对你唱歌、主持、演戏咧，都会有一个新嘅谂法，新嘅令到大家有一个体验，可以讲俾大家听，分享俾大家听。因为可能我哋上网睇过呢啲嘢，唔代表你会吸收到呢啲嘢。 要亲身经历过先可以分享得到。 系， 所以其实都系对自己唔同方面都系打开咗啦，睇多咗嘢啦，扩阔咗空间啦。 系， 咁我期待。会跳唱的 Alex、 啊、 希望下次可以是 一起跳 分享你的跳唱歌给大家听 好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世父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用太日送在开会放条戏。这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世捐功课保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 星期三咪轻松啲啊吓，啲会唔好开咁耐啦。有王明德嘅作品《会议终结者》， 大家都知道成都举行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嗱运动会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去到8月8号噶。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一项专给大学生运动员参加的青年国际综合性体育活动来的。主办组织就是国际大学体育总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就会两年举行一次的。它的简称除了世大之外还有小奥运的称号的。它总共有15个的运动项目是必须举办的，包括射箭、田径、篮球、剑击、羽毛球、竞技体操、艺术体操、柔道、游泳、跳水、水球、乒乓球、跆拳道、网球和排球。另外呢，东道主可以自行确定最多3个的选项。至于大运村，今次呢就是坐落在成都大学的校园之内的。由居住区、运行区、国际区和交通区4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他们也都会根据着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理念。今届的大运村科技服务是他们的特点之一来的，围绕着赛事生活的衣食住行，配备着智能翻译、智能洗手间、无人驾驶巴士和智能机械人等等。大运村入面的运动员餐厅还配备了一架智能的无人小食机，用 AI 物联网加上就是中华小食的理念去到烹调美食，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制成熊猫汤圆、鸡肉小云吞等等的菜式的了。运动做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早晨，今日晨光追踪31咧，追踪到星期三啊，今日依然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日7:35，认识人大政协会讲啲咩咧？ 咁啊，我哋今集咧会邀请到咧全国人大代表啊马逢国上嚟做嘉宾，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国家咧对呢个人大代表嘅要求同埋转变系点样嘅。咁啊，另外啦，佢亦都会透过实地考察咧，见证咗国家对环境保育有啲一啲变化咁话。咁啊，今晚一齐听佢分享啦。咁啊，另外啦，节目亦都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是、等大家认识一下咧人大政协一啲嘅新人啦。咁啊，我哋今集就请嚟新嘅政协委员啊朱立威。咁啊，佢从事呢个地区工作好耐噶啦，咁啊积极参与地区嘅事务嘅。咁啊，佢今晚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点样去推动香港发展同埋改善民生，为国家建设贡献咁话。咁啊，大家想认识佢哋多啲嘅话咧，今晚7:35留意一下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好，咁去到夜晚嘅8:00，医生院你今次会同大家讲啲咩咧？ 咁啊，大家。大熱天時啦，好多汗噶嘛，咁啊，今集醫生遠離咧，會同大家睇下一個叫做多汗症嘅病，同埋咧體臭啊，即係呢個臭係啦。咁啊，話說咧，即係但係我哋而家天時暑熱，大汗搭細汗，咁啊，日常生活裏邊即係除咗啲汗臭咧尷尬之外咧，其實原來咧有一個所謂叫多汗症嘅。咁啊，多汗症係啲乜嘢一回事咧？我哋請嚟啊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多汗症同埋体臭嘅原因啦、症状啦，同埋最紧要啦治疗方法啦。 系 咁啊，另外啦个节目咧亦都会提供一啲即系比较实用嘅建议同埋技巧，等大家咧去预防同埋处理，即系从呢个饮食啊、运动啊，甚至乎咧系外科手术上面咧去睇下一啲嘅提供一啲嘅。嘅 option 啊，睇下等大家可唔可以解決呢個多汗症咁話嘅。 哇，呢個真係好重要啊！而家夏天咧，尤其是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都好容易遇到身邊嘅乘客可能有少少汗臭味，因為始終即係大熱天時啦。係、我都覺得有少少尷尬嘅。咁所以無論啊，其實你有汗定冇汗都好啦。你有冇多汗症或者體臭都其實咧係可以睇下點樣預防。我覺得預防都好緊要噶。 嗯，冇錯冇錯。 咁去到10:30嘅夜晚，咦，小心獵人喎、今次係講咩咧？ 嗱，呢個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小心獵人》咧，咁就係話説咧，會帶大家去認識一下世界各地咧，即係而家仲有一啲地方咧，打獵係仲係合法噶嘛。咁、究竟佢哋係一啲嗰啲獵人咧，係一啲乜嘢心態、乜嘢原因，佢哋仲會去繼續去打獵咧？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咧去到認識一下咧，即係嗰啲。唔同意打猎呢个运动嘅人，其实佢哋有持有一个乜嘢立场，佢哋系点样谂嘅咧？嗱，咁当中啦，有两个唔同嘅立场睇法咧，一定佢系会有张力，会有矛盾噶啦。咁我哋咧就会今集咧就会请嚟一位前猎人啊，即系佢而家已经停止咗打猎啦。 系 从佢嘅个人故事开始咧，就睇下咧 全球反狩猎嘅运动啊。咁啊，透过呢个整个狩猎嘅历史咧，亦都会认识下当中一啲相对激进动物嘅维权人士啊、政治家同埋组织。咁啊，去让大家去了解多啲咧。打猎究竟有啲咩方法，同埋咧打猎嘅人士佢有啲乜嘢心理嘅，咁啊对呢个打猎有兴趣嘅朋友，或者咧对呢个打猎有反感嘅朋友，今晚十点半都要留意呢个小心猎人啦 吓。系，其实船仔都系一个好中意即系动物嘅人啦，次次听到狩猎咧，我都会。嗰一下係有少少抗拒嘅，但係呢個 documentary 好個位咧，其實佢反而俾我睇埋對面，即係點睇，係兩邊都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咧，如果係對呢個議題都係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就記得留意十點半嘅《小心獵人》啊！今日咧唔該曬阿暢，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拜拜， 唔該曬船仔，唔該阿暢啊嚇，《小心獵人》啦，今日都要小心啊，天氣會唔會太熱？因為咧，依家將近九點半鐘咧，已經酷熱天氣。警告咧系生效紧噶啦吓，咁啊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气温咧最高系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凌晨零时收回西隧，并且在三隧实施633固定收费方案，即是私家车使用西隧的隧道费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加至30元，的士就划一收25元，其他车辆种类收费维持不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上到西隧出入口视察，他说由凌晨起三条过海隧道运作畅顺。林世雄说凌晨至到早上经西隧过海的的士比以往同一时段增加大约50%，估计在繁忙时段的士会根据繁忙程度选择最适当的隧道。他相信實施633的過渡期之中不會出現三隧齊塞的情況。另外，西隧將會在星期日起實施不停車繳費系統二通行，東隧今個月27日實施，到時三隧都實施二通行。當局目標是在今年之內實施三隧分時段收費。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之后，决定起诉他四项控罪，包括串谋诈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等。特朗普被传召星期四在华盛顿出庭。起诉书指出，特朗普当时决心继续掌权，并散布大选舞弊的谎言，声称自己获胜，寻求推翻选举结果。雖然特朗普多次被告知這些指控是虛假，但他故意無視真相。特別檢察官史密斯說，特朗普支持者前年1月6日攻擊美國國會是特朗普講大話的結果，目的是阻礙認證民主黨對手拜登勝選的程序。司法部將會尋求對特朗普進行迅速審判。加拿大從當地星期二起要求在每支出售的香煙上面印上吸煙可致癌、每一口都有毒等的健康警告字句，是全球首個實施有關規定的國家。加拿大過去20年來的吸煙率一直有下降趨勢，但是數據顯示煙草每年仍然導致48000名加拿大人死亡。政府今年五月宣布的这项新措施旨在进一步降低吸烟比率。当局目标是到2035年之前将全国吸烟比率从目前占总人口大约13%降至5%以下，即是大约200万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2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6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49.8，跌4.2；友邦保险76.05，系跌1.1。小鹏汽车是报77.8，跌4.9；小鹏阿里巴巴是报96.9，跌9.5；碧桂园服务9.31，系升9.2；美团143元，跌2.5；京东集团156.6，跌1.6；盈富基金20.36，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43.01，瑞士法郎0.873，加元1.328，人民幣7.17，英磅對美元1.279，歐元對美元1.1，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3067点，跌408点，港金報181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79美元，卖出19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近住深圳湾口岸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到意外影响，现时深圳湾公路的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跟进翻，较早前在机场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机场路和赤立角路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在葵涌道有路面急修，去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去到三号货柜码头。仲有现时三条过海隧道，即是西隧、红隧和东隧，是已经实施新的收费安排。另外，西隧将会在8月6日清晨5点起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至于东隧就会在8月27日上午5点起落实。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易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行车缓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马场。封路情况，现时黄大仙竹园道有水务工程进行，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彭程苑部分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临时选民登记册， 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号发表，上 vr.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同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有问题就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请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快点行动啦！查询2891-1001。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九人女子团体组合 NiziU 推出他们第二张的专辑，今次来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的也是同专辑同一名字的 Coconut。 九位成员在充满着阳光的夏天里面拍摄 MV， 也都穿上了色彩缤纷的衣服，在沙滩上面轻盈舞动，绝对是今个夏天消暑的选择。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ziUCoconut。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来自日本的九人女子组合 NiziU Coconu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点41分啊，晨光第一线呢直播室入面呢，嘉明啦、Vicky 啦、小白啦、O 啦，全部齐晒人啦。咁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早晨。 李太 你好。 咁多位主持早晨。 早晨啊。 哇，好开心。 好少呢个出现喎，而家又喺度出现真係好啦。 哎呀，多谢你啊，一个星期有两日囉，好唔好啊？ 我知道，梗好啦。 多谢你啊。 再多多几日更好添啊，我成日都觉得。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系咪？ 系 冇错冇错。 喂，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李太？ 今日呢 ,8 月2号就係我个第二女。Anita 生日 ，Anita 生日， 吓、我咧喺度恭祝佢咧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心想事成，系啦，咁咯。 咁你哋今日会唔会出去食饭庆祝下啊？ 唔会啊，因为佢琴晚讲咗话唔得闲啊。 哦， 同埋咧，我咧又喺呢度咧，因为九号咧系我先生嘅生日， 系， 咁咧我在这里祝福他呢，就身壮力健啦，老当益壮啦，日日都笑口常开啦，开心啦， 咁啊，李生啊，祝你生龙活虎，成个后生仔咁啊好啊，咩老当益壮嘅后生仔嚟啊嘛， 壮年嚟嘅应该 系同我打翻场波先啊，真系同佢讲啊。 咁咧，我 就几开心。 我八月五号咧就系我自己生日。 哦，哇，同一个礼拜 系、 啊， 生日快乐，咁开开心心啊！原先咧，我今日个优惠环节咧，揾咗啲八月嗰啲生日嗰啲优惠着数嘅， 系嘛？ 但冇办法啦，唔够时间讲，听日讲俾你听，你听日听实晨光第一线好嘛？ 讲得切，星期六生日， 我日日都听，我一六点咧。 由小白開始啦， 一開口咧、啊、我就已經聽緊佢噶啦， 係咪啊？ 佢把聲真係好靚啊！ 係啊 係 啊， 有啲咁嘅事， 係有識教仔， 係好叻， 多謝你多謝你， 又好聽。阿歐阿歐好温柔啊， 好温柔，點會啊？係啊，點會啊？ 你不知道的一面， 係啊，我都有温柔嘅一面嘅。 咁咧，我喺呢度咧又恭祝埋我個好朋友， 嗯嗯， 啊，佢又係呢個月生日嘅。咁咧，佢咧就叫做李萬好， 佢、嗯、都系姓李嘅噃。 好姐系咪啊？好姐啊！ 阿好姐， 好姐 喺呢度祝你生日快乐、 嗯， 身体健康， 嗯、 啊心想事成， 嗯。 合家平安。 好，咁啊，总之就大家开开心心。嗱，我问一样嘢先，老公又生日，你又生日啦，即系你生你太，你两个都生日啦。阿 Anita 又生日啦，全部都生日。嗱，一阵拣只歌都系 Anita 嘅，即系妹姐嘅作品嚟，一阵先播俾你听。喂，去边度庆祝下？会唔会食下自助餐或者喂去下，即系叫做去翻下深圳饮饮食食都好啊？依家好流行噶嘛，系咪 啊？会翻去食下嘢， 系咪啊？ 去边啊？讲嚟听下先啦。 去啊，我都系去深圳嗰一大食嘢咯， 系咪啊？ 系啊， 嗰一 大系嗰一大 食个椰子鸡啊，嗰啲 咯，补啊， 系啊，识食噶，我带你去啊， 好啊， 我识啊，我哋组团组团去啊嘛，小白 组团要啦，嗱，跟阿欧去完澳门玩，再去深圳， 我哋好平啊！我哋由啊呢、這个莲塘嗰边去啊，两蚊咋？ 系啊，哇、啊哦，长者啊嘛， 系 啊，两蚊咋，好抵玩啊！ 系啊， 我哋上去坐铁，坐嗰啲铁路又唔使钱咧。 系 啊, 啊，正啊， 几好啊！ 我哋个个站都上去行下咯， 哇，几好啊！有心有力，多啲去啲唔同嘅地方，系咪、 啊？ 感受下食啲好嘢， 系 啊, 啊, 啊，会啊，会啊，系、 嗯、 咯、 啊。哇，食椰子鸡搞到我都朝头早口水哚哚低添啊，真系、啊。好啦，喂，听歌咯，好嘛？拣嚟呢一首咧，梅艳芳嘅作品啊，《红唇烈焰》送俾你全家咁啊，趁翻依家热辣辣嘅天气、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唔该晒，拜拜， 拜拜。 我当中促细，有时候便是在明暗之魔中之势，照照镜难再次心悲，独自渴望在安慰。你远去连带我已乱也流逝，空信必厌历代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漫长路，绝望从荧幕当中速递，于是后便是在明暗之。难再次禁闭，独自渴望在安慰。你远去连带我意念也流逝，红唇烈焰亦待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 历代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正值咧就系暑假嘅核心时间啦，好多人都去咗周围玩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开始收多咗手信咧？就系嚟自日本嘅一啲嘅和果子 啊！有啊， 和果子。 食咗啦， 有啊， 食咗添啦，系啊， 系嘛？ 其实好似讲阿姑之前好似去咗旅行，跟住都整咗一粒嘢嚟食啊嘛。 阿姑即系交通组阿姑咧，咁佢就去咗日本玩啦。咁佢整翻嗰阵阿 Oco 啊，嗰个括弧一粒系咩嚟？就草饼。 嗯， 啊草饼其实我自己都几喜欢食嘅，由细到大，即系细个冇咁多日本嘢嚟香港嘅时候，你更加觉得哇矜贵、啊嗯，你一粒又唔平、啊，咁咪觉得好特别啊。咁啊，你发觉原来草饼嗰、那个嗰啲糯米即系整出嚟嗰啲年糕咁樣嗰啲咧，同個紅豆其實好襯嘅， 又好夾， 好夾嘅。咁所以草餅我都中意啊。咁但係如果咧普遍嚟講，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就係日本嘅和果子咧偏甜啊。 哦，都 係 啊， 係嘛？咁佢其實食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你一定要送佢啲茶嘅。咁、你話嚟到香港嘅，咁我同Chinese tea 中國茶一齊拼埋得唔得啊？咁都係適隨轉變嘅。咁總之佢食嘅時候就希望大家唔係淨食嗰一粒嘅。甜點嘅，佢除咗係一啲和果子之外咧，咁仲有一啲叫羊羹，羊羹都係一啲極甜 嘅，甜到流噶， 甜精嘅嘢嚟。 但係咧，你唔可以咁講，小白幾中意食羊羹嘅，佢我所知道。 唔係啊，我都覺得 你都覺得甜啊， 我真係覺得頂唔順啊。 啊，係咪有一次你去完旅行，你買咗一次羊羹翻嚟？係啊。跟住我 以前買噶嘛， 因為咧我未試過食羊羹嘅人生入邊。 咁點咧？ 甜咯，真系，但我又唔系好抗拒，因为未食过嘛。咁、你一食咗唔好食，咁但系都会讲多谢，同埋呢啲都系好嘅体验嚟啊！你谂下，都接近四十岁人，人哋讲一啲日本嘅名物，你都未试过，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四十岁人仲未饮过24味咧，你都应该试下嘅，我觉得。 都系啊，都系。 你一人一世咪一世，你对、到咗对接咗。经历咗一半人生啦嘛，咁你咪试下咯。 系啊，头先你讲24味咧，其实食饮完24味，再食手指甲咁大橛嘅羊羹咧， 系啊， 真系可以非常有效冲走嗰阵苦味。 咁就唔使食加应子啦。 咁就唔使食加应子，但系因为佢坊间卖好多羊羹咧，其实佢好成只手指咁长， 系啊， 一条，跟住啲人咧就真系要切到好细嚿咁样食嘅。咁所以人哋嗰个叫做 tea time 咧，如果用啲日本和果子去到食嘅话咧，其实系要用一个下昼，而且切到好细嚿，攞牙签吉，然后仲要有啲茶喺度，咁慢慢喺度食嘅，就唔系一大嚿放入个口入边。 日剧都系咁嘅，啲太太咧接完啲细路仔。冇嘢做咧，就几个太太跟住喺度讨论下个老公啊，讨论下个仔啊，跟住就大家切呢啲一粒粒 羊羹 喺度品茶， 咁同埋佢哋羊羹咧，亦都可以我嚟烹调啦，即系直头成为咗一种嘅材料嘅。咁而家坊间有啲羊羹咧，甚至乎系譬如士多啤梨羊羹，咁就真系可以我嚟煮餸嘅时候有一种叫做果香。散發埋出嚟嘅，咁有好多嘅家庭主婦都喜歡咧，就用呢一種嘅甜點咧，就放埋入去嗰個嘅叫做料理入邊啦。好啦，咁除咗羊 庚之外咧，頭先有提及過啲和果子啦。咁、日本有一啲叫和果子或者叫做洋果子嘅，洋係西洋嗰個洋。咁大家如果買開手信嘅時候可以留意翻。咁我自己普遍咧就想買一啲即係傳統少少嘅話，都會買翻和果子嘅。咁和果子其實個歷史要追溯到幾時咧？就應該係中國嘅唐朝。唐朝咧當其時就有一大批嘅船員咧，就將製作中式果子嘅技術咧，就帶到過去東洋，即係今天嘅日本啦。咁於是乎咧，喺當其時嘅日本，亦都將呢一種嘅技術咧，就發揚光大啦。咁你知以前佢哋嘅重鎮啊，一個重要嘅城市就係佢哋嘅古城就係京都啦。咁啊，京都以前嘅皇帝咧，即係日本嘅皇帝，亦都將呢一個叫做唐朝嘅一種製作精美點心嘅技術咧，亦都喺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做一個好大嘅雕琢嘅。咁令到咧，即係和果子咧，就有一個好大嘅進化。今時今日咧，大家喺坊間看到很多和果子咧，其實佢哋嗰個形狀啊、技術啊，其實材料都係同以前差唔多嘅，咩麻薯啊、咩粉啊抌落，其實差唔多，但係技術已經可以做到譬如半通透啊，而且個味道仲係好濃郁啊。你知道其實有陣時整果子或者煲湯都一樣，越清嘅湯咧，你係其實越難煲到佢好重味道嘅、 啊， 所以你有陣時見到啲湯哇咁清，好似水一樣，但係飲落去個味道咁濃咧，其實佢個廚師用咗好強嘅一個工藝去到做出嚟嘅。咁而家嗰啲和果子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咁你見到有啲可以晶瑩剔透啊、半透明嗰啲咧，但係個味道一樣好濃郁咧，其實就係經過幾百年佢哋嗰個嘅叫精藝嘅廚師嘅技術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會選擇咧和果子。咁如果大家買手信都係一樣嘅，除咗買手信，如果你咁啱又去嗰度當地玩嘅話，不妨 join 下一啲佢哋有啲 workshop 啊，放外国人都有嘅， 自己试下整啊。 自己試下整，咁其實佢都準備曬啲嘢俾你㗎啦，咁最尾都係你放入去，重要嘅步驟佢幫你做，簡單嘅步驟你自己做，然後就開開心心咁啊，翻屋企有自己一個好靚嘅可能兔仔型嘅和果子咁樣啦，去試一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夏天嘅时候，大家都会去沙滩啦，系咪？ 系。 会唔会见过有一啲蟹仔啊，一啲海上嘅生物喺啲沙滩嗰度，鼠出嚟咁样？ 有噶， 有 噶。有 冇 啊？ 你哋会唔会都去慢慢欣赏下佢啊？或者捉佢嚟睇下，跟住放翻低？ 唔会噶，我去沙滩睇第二啲嘢噶。我睇书，头先咪讲咗。 我估你到都知你 睇 书 啊嘛。正常人去沙滩都系睇书噶啦。 我就唔係正常人啦， 你睇咩啊？ 我睇浪， 係睇浪，係啦，唔係睇住啲細路仔，睇住啲小朋友咁樣。嗱，但我記得咧，細路仔會玩泥沙嘅年代咧，好中意捉啲蟹仔、螺仔嘅，跟住咧就擺落去嗰個沙堆咁樣，但係就掘咗一個拉魚缸咁樣，咪養住佢哋咯。咁佢哋好快就速逃噶啦，知道你咩事咁樣，咁都幾得意嘅。特別係做家長咧，就好多時候會見到啲細路仔會捉啲蟹啊、捉啲魚咁樣噶嘛，會唔會噶？你有冇試過噶呢、這個？ 我哋就未試過去捉到魚， 係啊， 嘗試過捉都捉唔到。咁但係如果見到蟹仔咧，我哋就都會有翻個少少嘅安全距離嘅。咁我哋都會即係俾啲生物自由發揮。咁我哋係遠觀咯，咁即係純粹係睇下啊，佢係原來打橫行噶喎，我哋有時候學佢打橫行。 打橫行係啊。咧海滩咧，其实我有亲身经历嘅，就系见到有啲嘅叫做市民咧，佢哋可能都唔清楚，啊见到个海滩嗰度有啲海星，咁啊谂住攞上嚟睇啦。而家救生员咧真系好犀利，佢离远攞住个望远镜周围望，因为佢平时望咩啊，就系望下大家到底只手做紧啲乜嘢。 系 一见到你只手攞住个海星咧，真系攞住个大声公喺度讲过，啲海星咧，大家记住放翻落去个海入边，唔好骚扰佢啊，保护环境啊，去到咁样讲嘅，咁啲人听到。梗系即系心中有鬼， 即 系啦，乖乖咁放翻落去保护翻个大自然啦。 呢、這个都系重要嘅，所以近排咧，其实去到摸蚬嘅季节咧，依家都有啲人诶疯狂咁摸啦，都系有啲指引就系话，喂，你又冇大就冇细啦，即系你细细只都攞翻去做乜鬼啫？咁你攞两三只就取其意思，大家叫摸下蚬，掘下有啲嘢做下咁样咯，即系意思系咁。做咩？你今日见到一啲好得意嘅品种嘅嘢喺沙滩出现啊？ 冇错，想分享啲乜嘢咧？就系咧，而家嚟紧咧喺将军澳啊，去到八月30号咧，有一个展览，就系关于蟹嘅，就啲寄居蟹啊，有一啲陆生嘅蚌蟹咁样啦。有啲咩蟹咧？我相信有啲蟹我第一次听嘅啫个名，馒头蟹有冇听过？ 馒头蟹冇， 恶魔蟹 冇， 短腕寄居蟹。 继续草莓绿寄居蟹， 草莓绿 草莓啊，系咩嚟嘅咧？系咪红色嘅咧？会唔会系一点点咁样嗰啲咧？ 绿色嘅话， 绿系陆上个 陆地嗰度， 地个陆系啦。草莓绿寄居蟹，仲有忍者蟹，即系忍者，你咁点解会称呼叫忍者蟹？都几得意。同埋最后一个陶瓷娃娃蟹。 哦， 你唔觉得啲名好得意啊？所 以我想问呢啲物种嘅蟹全部都喺香港水域嗰度出现噶？ 唔系，呢一啲咧就系嚟自世界各地，有13款呢类嘅蟹咧，就会喺将军澳一个展览俾大家可以欣赏。系啦，咁小朋友就可以去参观咧，即系睇下啲蟹究竟佢点样生活啊，睇下啲样啊，甚至乎咧， 图片定系真嘅？ 真嘅，真嘅，系啊，真嘅， 清楚， 系真嘅。咁同埋小朋友系可以咧，做呢一个小小馆长，仲可以咧系喂佢哋食嘢啊。咁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因为我自己咧都好有兴趣，因为陶瓷娃娃蟹我都好想知道，即系你上网可以揾到相嘅，但你都会好想了解一下啊，究竟呢一种即系喺陆地上面、海上面嘅生物，呢啲咁特别嘅名，究竟有啲咩拉楞嘅咧？点解叫忍者蟹咧？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一下、欣赏一下，同埋最重要系当中有保育啊。 系咪喺个商场入面噶？我想问呢个展览。 系啦，喺呢个将军澳 其中一个商场啦，系其中一个商场啦。唔系，我想了解翻啫，我以为喺嗰啲唔知咩。生态馆嗰度啊，咁但 系 原来我一个 商 场嘅活动，咁就可以俾大家去睇下咁样。 系啦，咁全部都系免费嘅。咁个名咧就叫仲夏蟹口，同啲蟹有个蟹口，系啦，压下个玩。 哦，几浪漫啊呢个字， 系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带埋小朋友又好，一个大细又好，即系望下啲蟹仔眼仔碌碌啊。四目交头咁样都几得意啊！ 系啊，咁啊可以打横行啦吓，横行霸道啊咁样吓。 系啊，了解下咯，即系我觉得同阿展览去到8月30号，咁所以仲有成个月嘅时间。 好，知道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好去处嘅，咁听收音机都正噶，咁啊转个头有丰收快活人啦。